联合国表示，今次是今年之内造成最多死伤的偷渡事件之一。有幸存的乘客表示，那艘船只载住不少苦役，上星期由冈比亚出发，原定前往欧洲，怀疑驶至毛里塔尼亚的时候不够燃料之后倾侧沉没。天气方面，广东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强烈东北季候风补充会为广东沿岸带来寒冷的天气。此外，与热带气旋北面相关的云带正覆盖中国东南部。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北面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大约35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中南部并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天气逐渐转冷，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寒冷，风势颇大，天气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是 66%， 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65点，升201点，总成交金额172.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98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67点，升79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0.8，升2.2；阿里巴巴192.1，升3.1；友邦保险78.1，升4毫。中国平安89.55，升9毫；美团点评100.9元，系升4毫；建设银行6.2，升3仙；盈富基金26.45，升2毫；汇丰控股57.3，升3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9，英镑10.267，瑞士法郎7.922，澳元5.362，加元5.938。新西兰元5.128，欧元8.6791，每百日元对港元7.1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129。日经平均指数报23,304点，升169点。港金现价报13,78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5.14美元，卖出1,47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先跟大家讲，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处快线有坏车阻路，现时都是挤塞的，龙尾去到香港单车馆，就是观塘绕道方向旺角近住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开快线有坏车，现在龙尾去到香港单车馆。另外咧，佐敦宝灵街咧系有爆水管嘅，介乎上海街同埋庙街嘅一段宝灵街咧，去广东道方向唯一行车线封闭。重复一次啦，介乎上海街同埋庙街嘅一段宝灵街咧，去广东道方向，而家咧唯一行车线系封闭嘅。另外因为设立了临时交通灯影响，窝打路道和弥敦道交界来回方向快线都是暂时封闭，影响到一带交通挤塞，就是受到临时交通灯影响。现在窝打路道和弥敦道交界的来回方向快线暂时封闭，一带交通都是挤塞的，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港岛啦，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龙尾就汇景花园。路面方面，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仔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元丽街一段都是慢车。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最后道路安全也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记得保持忍让，感到路路平安。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嗰個眼有色眼鏡片， 是是是 但 係 爭好咗，我琴日冇加兩嚿水做漸變啫。 嘈查你算唔算係一個讚美咧？嗱， 讚美 嗱，我都補一補啊。 美女如雲喎、啊、佢。 話説細佬咧，當我嗰陣時仲未入演藝學院讀書，喺有線嗰陣時做嗰啲音樂節目嗰啲主持咧，試過有一個 cameraman 喺臨 roll 緊機，準備 roll 機啦，數緊十九八咁樣噶啦，數緊噶啦， 佢 無端端喺我個阿導演喺我個 headphone 嗰度講，戴住個耳塞喺度講。咦，阿祖今日你戴咗眼镜咁似邓英文嘅，即系喺嗰一刻系全场喷啊！但系跟住就要翻嚟开始做直播啦，咁邓 英文都喷埋出嚟啊！ 系啦，我都冇谂过，我真系屯门王子咁样，我戴眼镜都曾经有一度试过，所以我哋呢啲嘈查你戴先邓英文啊！系 哇，你咁多年都记得 English Cam 唔记得啊？ 其实咧，你哋嘅反应咧，尽在我意料之中啊！ 系 啦，因为基本上羨慕妒忌恨嘅反面就 系 咁样噶啦， 攞埋头攞到咁样啊要。 同埋啊，你知唔知啊？你哋嘅反应已经好好啦。 哦，你个仔咧，嗱，我都系个仔，应该系有最中肯嘅评论嘅。 我咁样俾个 tips 你。 我嚟啊，系咪个仔先定老婆啊？ 有反应 系 好过冇反应。 O.K. 即系太助系咪啊？ 系啦，嗱、哦、有 reaction 都有个 action 啦、 啊，你都有得反驳啊嘛，系咪？你 我起码都可以 蚀你， 系啦，即系我都同你可以讲下云婆，我觉得几好睇啊，咪六十年代都系咁啊。我琴日翻到屋企嘅时候，即系当我处理完屋企啲事，我翻到夜晚，终于见到我老婆啦。跟住我仲之前 send 一张相咧，就是、我揽住个仔咧，就系、是、戴住啲副眼镜啦 ，send 俾佢，佢都笑喎，佢咔咔笑喎。跟住我话啊，系佢都笑啦咁样，跟住即系佢都觉得我副眼镜有啲嘢啦咁样。跟住翻到嚟，我问佢，我话点啊，老婆？跟住佢话好啊。翻快啲做嘢啦，做嘢啦！跟住我话，我唔系，你睇下，跟住我做乜嘢啊？咁样我话，你睇唔到我换咗新眼镜咩？佢话你几时有换新眼镜？ 吓，佢咁都睇唔出啊！ 我话老婆，我呢个佢你个眼镜差唔多样嘅，你唔系咁嘅样啊嘛？ 你似入咗实验室做嗰啲实验眼罩，做嗰啲眼罩啊？ 你可以烧焊啊你？ 我系上面仲有多一个一个高低杠喺度嘅眼镜，我老婆唔系啊嘛？我成屋都冇呢副眼镜喎，跟住话哦系喎系喎，新眼镜，好啦好啦，行啦行啦， 证明有咗曾小 B 同埋阿小小 B 之后咧，个、老公咧个地位系属于负数啊， 系 我 隐形人， 负数。原来我平时系戴隐 形眼 镜，我相信戴隐形眼镜，我话。都差好远啊！我同我之前副眼镜，我特登拣一副咧，就系同我以前所有戴过嘅都唔同嘅。 等等， 估唔到佢最后个结论就系话你有转到新眼镜， 还原基本部 系咩咧？ 点解你配呢副眼镜唔系同我 Winnie 一齐去 嘅？我琴日出咗去啊嘛。 咁点解你琴日去做呢件事？ 阿展啊，其实咧唔需要两公婆结咗婚之后乜嘢都一齐做嘅。 咁你唔一齐做，咪人哋唔知咯，就系咁啫嘛。 佢翻屋企问都系知噶嘛。 你唔系一齐做嗰样嘢， 大声讲唔代表一定系道理嚟噶。佢翻屋企，大家见唔见到阿华坎坷嘅人生啊？真系。 即系如果阿华咧就出咗去翻嚟咧。就买多个晚餐咧，你都系睇唔到嘅。 做咩买多咗个晚餐、啊？ 你买晚餐， 你嗰个晚餐 点解 同我一齐？ 佢会同我讲嘛？啊，阿宝啊，我哋今日咧买多个餐啊，咁样。但系你配呢眼镜嘅时候，有冇同你老婆汇报？我而家配紧眼镜啊。 咁应该点？ 有冇俾佢拣下？哎，边款好啊？冇啊嘛，佢冇参与其中。 我哋而家唔系讲紧埃及同埋罗马嘅时候嗰啲咧奴隶年代，我哋唔系讲紧嗰啲咧。 你其实唔知自己身份系一个奴隶喺屋企。 唔系，我系奴。才啫，未去到奴隶系咪先？奴隶嚟讲，我都算有才华系咪先？我系一个奴才啊，真系 呢个几好，呢个 系咯，即系阴公啊！反而我仔识做，我话爸爸眼镜靓唔靓？话靓。 你都系要问 爸爸讲故事俾我听啦，跟住下一句 都好过冇啊！ 但你都要问你个仔啊，爸爸眼镜靓唔靓？即系话你个仔都其实唔发现咯。 唔系我细仔又发现喎。 哦，系咪啊？ 我细仔我问住佢咧， 即刻见到你就 见到我啲 做咩讲个笑出嚟叔嗰啲咁样咁 啊？几好啊！唔系最紧要系边个欣赏我呢副眼镜？ 冇人咯， 我阿妈。 哦， 我系同我妈一齐拣嘅。 我想问下你 住就话。几好啊！呢副好有私人嘅味道啊！ 你知唔知 有冇戴住眼镜嚟同你拣？ 佢戴呢副眼镜啊，其实会唔会似你爸爸戴眼镜嘅样啊？所以你媽媽 會 覺得好睇咯。 你睇下 阿劍俠咧，佢比較豐滿嘅，係啊。 唔係，你睇下 當年啊，會唔會有啲似你爸爸後生嗰陣時戴住副眼鏡嗰個樣啊？ 唔係我唔相信佢會因為自己 幻想你係一個 嘈 柴 你啊！哦，你放心，嘈柴你見到你都唔會變嘈柴你嘅，嘈柴你見到你係唔會理嘅，係咪？ 七中 係啊！ 住你，因为而家 哎呀，咁转 下格仔啦， 搞下新意思啫。 你有副眼镜其实， 我知道。 冇嘢噶，我几中意啲副眼镜。 我试下帮你兜啦，个眼镜点换都好咧，最紧要啊换衫啊，因为咧而家系15度啊，相对湿度68%啊吓，讲紧嘅话咧，应该今年入冬以嚟第一次要读呢个报告啦，系咪？ 系啊。寒冷天气已经正生效啊！我啲仔女就话几时发呢个广唔系发呢个广告，发呢个报告啊，因为佢哋冇得着羽绒啊，如果未发嘅话。 你睇几奢侈啊，真系。咁就可以啦，晏啲仲会跌到12度添啊。 开始变暧昧了，街道又变得拥挤了，原来是圣诞节来临了，忙忙忙的不小心忘记了，第一次圣诞节是冷冷的，突然想喝热热的可可。怎么熟了？撒在一汤浓缩成便当盒，烧了被啰嗦叮咛的快乐，不知不觉我学会洗碗了。圣诞老公公若来敲门，姜饼人和糖果都别送了，借我路道夫雪橇就够了，带我回到热热的 Christmas。是不是一个人，理想在外思念着某某某 oh oh Merry Merry Christmas， 往上再多的祝贺，不如回到家的温暖。Merry Merry Christmas。 黄耀祖，丰收拜个人。 嗱，头先播嘅系四叶草所唱嘅《冷冷的》。圣诞节佢个得系摆明系要用普通话读嘅，因为佢写都系写 der 咁样嘅。 但呢一个咧，大家咧用广东话去评论就得噶啦。即系当我哋讲咗豪仔副眼镜咁耐啊，究竟系咪有啲嘈查嚟咧？咁系有相为证，大家可以上我哋风骚嘅网度睇一睇，亦都可以评一评。 会唔会嘈查你都想 为佢自己平反一下？你凭咩似我啊？ 系咯，可能佢话喂你嘅经验冇咁丰富。 系咯， 你一定冇啦，你全部都 系 幻想啊嘛。 其实 佢好好人嘅。 好好人，系你个人要咬得正啲， 好 人啊，只不过戏里边佢扮第二样嘢，真 系演员嚟嘅啫。 喂，头先嗰个圣诞歌咧，而家真系要播啊，因为咧即系嗰个市面嗰个圣诞气氛咧。我其實琴日有去嗰個商場，其中一啲商場睇啦。嗱、又唔係話冇聖誕氣氛嘅，佢都即係有貼曬嗰啲即係碌碌啊、雪花啊嗰啲都有嘅。 你講緊邊一個商場？ 即 係 譬如我琴晚去就荃灣啦， 荃灣 即係其他商場都有貼嘅。嗱，不過咧。 唔比较就唔尴尬、 哦， 一比较就发觉哇，真系争好远。嗱，如果你而家咧即刻眯埋眼，你想象一下旧年圣诞各大商场嘅气氛系点？ 嗯，哦，都 有冇印象系点噶？ 我会话全部都热闹嘅，五光十色嘅，bling bling 走晒出嚟， 好重型嘅， 重装嘅， 系重装嘅，即系话譬如就连啲彩带可能都系好粗嘅咁样咯，系啊， 即系今年减肥咁 啊 嘛， 彩带都好粗， 到你嘅观察就系条彩带粗唔粗？ 就连嗰个。电梯与扶手电梯与扶手电梯中间佢都布置嘅， 咪譬如嗱，最简单海港城，即系呢个都要提一提，因为点解呢个大嘅？旧年仲有冇印象系点嘅？ 其实我会话已经缩紧水噶啦，同十几年之前 系啦，但系 即系我 细个 嗰 阵时 去咧，佢直情系会有咧喺佢上面嗰个行人又唔系行人天桥嘅，佢咪有个人闪缝咁样嘅， 系系 佢上面之前啊系会有一个好似嗰啲少少嘅 走马灯嗰啲啊， 唔止走马灯啊，系有火车噶路轨火车喺度走嚟走去着晒灯咁。嗰阵时细个，哇好犀利啊！咁成社会成日都话经济唔好嘛，年年都好似减少少减少少咁，但系点样都系个地标嚟噶嘛，系咪？ 老老实实旧年咧，嗰个即系海咩城咧，费事讲第二次啦。嗰个海咩城咧，出边咧近住码头嗰个位，唔系讲里边。 我知道啊，哦， 有冇印象点啊？旧年 好多棵圣诞树，其实佢年年都系由嗰度开始嘅，即系圣诞灯饰，系即系。铺排得好靓， 有记性，有记性， 系啊，五光十，我因为我有影相啊，仲系人头涌涌，跟住水泄不通嘅，其实嗰啲 有啊， 系啊，嗰个因为真系圣诞嘅指标嚟噶， 由嗰度开始，跟住就 系咯，嗱，旧年咧，因为今日有人做咗个比较特辑咧，好似嗰啲咧，即系化妆前、化妆后咁样咧。旧年十一月，佢话尖沙咀个海朗城咧系点样咧？喺个码头附近咧，两排全部都系咧，先系一啲咧矮少少嘅发光圣诞树铺满咗左右嘅，即系起码有十几棵嘅。 系啊， 然后一路杀到去中间咧，即系就系上嗰个中庭嘅扶手电梯上个商场嗰度咧，就有棵咧直情可以上到顶噶啦。 系啊， 同佢嗰个即系建筑物咧几乎等高咁齐嘅大圣诞树。 因为大家知道咧，佢系上去嗰个商场嘅时候咧，有一排好长嘅楼梯 扶手电梯系啦。 电梯同埋楼梯嘛，就喺个中庭嗰度摆咗咁长， 冇错，犀利嗱！即系总之佢又阔又长又大咁样，哇，梦寐以求啊！好啦，今年哇，今日啲人影咗张相啦，旧年讲十一月咯，佢已经布置到咁靓咯， 嚟而家十二月， 而家十月五号啦，咁啊记者咧就去到同一笪地方同一个位影咗同一张相，哇吓死你啊！你几乎以为系讲紧啊三月、四月、五月、六月嗰啲时间啊，完全静英英， 系连一次走咗出嚟，白冇咩都冇啊， 系连一条丝带啊，即系头先阿田口中嘅位有条阔啲嘅彩带零啊，成个嗰、那个行人路啊，嗰个广场门商场门口出边嗰度咧，乜嘢都冇嘅，你唯一见到咧有少少节日气氛咧，就系有一个小贩。卖咗四个发光波波， 哇！ 佢反而呢、這个 靠佢啊， 佢呢个点缀咧，反而更加显得佢嗰个大商场嘅冷清。我话哇，唔系嘛，争咁远。 其实唔单止呢一个商场啊，即系咧，我风头火势都有讲少少啦。譬如咧，中环啊，又系一个即系旗舰嘅商场咁样啦。 系啊， 佢本身有起咗噶，都拆翻走啦。 系啦， 沙田 啊， 观塘啊，大埔啊嗰啲就讲到明啊，唔系点样做呢个装饰。其实佢哋嘅装饰会做咩咧？可能就系贴一啲嘅贴纸喺个玻璃度咯。 系啊，嗱， 当有啦。 你讲嗰、那个即系观塘嗰个咧，日头晏昼嗰间商场咧，又系，哇！原来旧年咧，佢唔系即系一棵大圣诞树，佢直情做咗个市集出嚟咁样咧。 嗯， 即系 好几年都有嘅，佢哋有个圣诞市集。 系啊，哇，系好靓，好夸张啦！即系如果用旧年嗰张图咧，又系一个好靓嘅比较咧，话 闹啦。 佢有个市集，有 backdrop 啦，直情好似咧一个迷你嘅小嗰、那个即系 房间 喺度咁样嘅。我、今年咧。又系零，佢可以系彻底到咧，佢一系就有，一系就冇，佢冇迷你版嘅， 系 佢系零嘅。就连头先你讲嗰啲贴纸咧，如果以观塘嗰个商场到而家呢一分钟嚟望咧， 系 同一个楼层同一笪地方咧，零贴纸， 系 佢连一张啊有一两张嗰啲圣诞闪闪嘅贴纸贴喺玻璃窗度，哇！但系使唔使争咁远啊？即系嗱，我俾你睇下嗰个对比图咧， 系。 咁样嚟对比㗎喎、 啊。所以我琴日都会话有阵时呢嗰啲气氛啊，讲緊唔系就系圣诞气氛啊，购物嘅气氛呢都需要制造出嚟㗎。如果即系 唔好担心咁多，反而咧就攞少少钱出嚟，令到嗰个气氛啊好啲嘅话，大家买嘢都可能爽手啲。对于个商场，其实都 系 有一个效益 啊。所以佢话咧，原来有啲灯饰界嗰啲朋友咧，佢就话哦冇咯， 应该都拿通咯。 佢话今年生意咧比旧年咧，我唔知佢呢个算唔算系跌得少咗啦？佢话跌咗两成咯。 哦，咁比想象中， 我觉得已经算系比想象中少咗。 你谂下，佢 100% 有整嘅，变咗而家零，咁你已经系跌咗 100% 嘅喎啲。 系啊，咁咧而家甚至乎。嗰啲即係對出空地嗰啲亮燈儀式啊，嗰啲咧，佢話而家都全部未有啦。咁嗰個咧，其實尖沙咀佢唔係另外仲有嗰、那個叫咩舊警署啊？ 嗯， 嗰、那個180幾嗰個嗰個咧， 嗰邊有冇做啊？ 嗰度咧，佢話而家有向佢哋查詢咧，就話究竟會有啲咩嘅安排咧？佢話咧截稿前咧仍然未有回覆啦， 哦、 即係究竟佢會有啲咩都唔知啦咁樣。咁然後咧，直情佢又訪問啲業界人士咧。真系惨啊！佢话咧，原来呢啲装饰咧，对佢哋嚟讲咧，已经系属于高危嘅产品。 系啊， 系啊，佢哋话全部都要低调处理啊嘛。 因为好似即系你见到嗰啲啦，就算咩人哋嘅台庆啊，嗰啲咩筹款节目都要改名啦，就是、都有阵时都有一啲嘅单位会担心啊。嗰、那个社会嘅气氛未系最欢乐，但如果你搞到咁欢欣嘅话咧，会唔会引起一啲嘅反效果？即系呢啲咧，可能都 系 人哋咁大间公司要考虑嘅因素咯。 系啊，但如果咁咧，即系恶性循环啦，你越嚟越咧嗰个气氛唔靓咧，咁啲人又唔。去街啦，咁你唔去街，你市道又差啦，市道差，跟住佢又话咧自己经济又会唔好啦。 哦，咁唔系嘅，我哋琴日都讲咗啦，工展会都会如期举行啦，仲有人美食节啦， 系啊， 系啊。 唔系我 谂 到个方法，因为佢话 过咗个年就好啲啦。 因为佢话咧最高危咧就系任何拆得同埋掟得嘅咧都觉得会有风险啊嘛，咁会伤死佢咯。 咁有啲伤死咗都会俾人拆起嘅， 系啊，拆都拆唔碌。 我会话 掟都 掟 走， 我哋自己努力啲布置下自己嘅屋企。 唔系就净系播音乐啦。因为播音乐是掟不走还有拆不烂的嘛。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政府昨日推出新一轮纾困措施，经济分析师罗家聪表示，纾困措施减免的水费和差饷等并非商户最大的开支，很多措施只是延迟缴交费用。纾困措施总金额虽然庞大，但全港中小企摊分之后每间所得的金额不多。罗家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商户难以预计社会事件完结时间，政府的措施未必能够扭转结业潮，又形容政府的做法不是对症下药，如果正式回应民间诉求，就可以避免巨额纾困措施。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香港出年经济会逐步复苏，罗家聪表示，专业服务业占本地生产总值一定份额，有关业务不受社会冲突影响，而随着西方国家经济预测向好，亦都带动本港经济有所改善，本港数据有所改善。大榄涌郊野公园昨日下午发生山火，火线长达600米，直至今朝早8:00救熄。昨日下午5:00，元朗锦上路站对开的四排石村附近发生山火，消防表示起火地点不接近民居。北韩传媒报道，领袖金正恩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如果有必要将会对北韩动武的言论感到非常不愉快。朝中社报道，北韩人民军总参谋长朴正川表示，金正恩得知特朗普的相关言论之后感到十分不快。朴正川表示，若果美国对北韩动用任何形式的武力，北韩将会迅速采取相应措施，后果将会不堪接想。他表示，朝美此时仍然处于停战的状态，只要发生任何偶发性事件，情况很快就会演变成武力冲突。最近美军针对北韩采取不寻常的军事行动，北韩军方正是分析这些行动可能为北韩安全带来的影响，并作相关准备。朴正川表示，防止朝美发生武力冲突的唯一做法是朝美领导人之间的友好关系，又强调动用武力不是只有美国拥有的特权。美国前总统卡特接受泌尿道感染治疗之后离开医院，是他今年以来第5次出院。 美国传媒报道，卡特在今年以来三次跌倒，并伤及筋骨。上月他因为脑出血导致脑内压升高，入院接受脑部手术。在这次手术出院一星期之后，他又因为被尿道感染入院。现年95岁的卡特曾经患癌之后康复，他是至今美国最长寿的前总统。在1977年至1981年担任总统期间，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天气逐渐转冷，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寒冷，风势颇大，天气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是69%，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29点，升166点，总成交金额242.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2,895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71点，升8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0.4，升1.8；阿里巴巴192.1，升3.1；友邦保险78元，升3.5；美团点评101.1，系升6毫；中国平安89.45，升8毫；建设银行6.19，升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9，日元108.9，瑞士法郎0.989，澳元0.685，加元1.319，新西兰元0.655，人民币7.057，英镑对美元1.312，欧元对美元1.109。日经平均指数报23,294点，升159点。港金现价报13,78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5.78美元，卖出1,476.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处快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啦，咁但系而家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咧仲系车多，龙尾喺电话机楼噶。观塘绕道去旺角东九龙政府合处快线嘅坏车虽然拖走咗啦，咁但系而家将军澳隧道出观塘仲有车龙噶，排到去电话机楼。另外由于要设立临时的交通灯，窝打老道弥敦道交界来回方向快线就暂时封闭，影响到现在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着窝打老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太子道西，窝打老道去回油麻地方向近着弥敦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亚街路街的。佐敦的宝灵街有爆水管，介乎上海街至到庙街的一段宝灵街去广东道方向唯一行车线都是封闭的，揸车朋友留意。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着管道入口就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着太子道西一段车多，龙尾就希福道。另外太子道西去油麻地近着窝打老道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就在路明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元朗、赤立国南路回旋处国泰城和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台湾最出名的火车，你有没有见识过？动力火车的确是很出名的，不过我讲的是周游列车。电视节目周游列车2，今个站台湾，大 带你坐火车登上阿里山，一睹文明世界嘅日出，仲会搭捷运去台北夜市走一遍。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如果有人同你讲，佢有一种毒药比其他毒药健康啲，你信唔信？呃人咩？毒就系毒，点会系健康噶？千祈唔好俾电子烟或者任何类型嘅烟草产品呃到你。其实无论系电子烟定系加热非燃烧烟草产品，都同烟仔一样会损害健康噶。想戒烟，立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拜个人。 火勢成日都話上游深深，咁跟住咧就係、是、上游做咩啫？ 咬清楚個字啊、 哦、 ！Professional 一姐，Come on baby， 好嚟多次啊！ 我成日都话咧，佢上谂乜嘢咧，嗰、那个表现咧就走得出嚟嘅。 你俾信心自己，你咬到嗰个字噶，做咩啫？ 咁嗱，竟然咧戴眼镜去配眼镜咧，都会朝住嗰个方向噶，好学都可以学嘅。系啦，佢原来心底里面好中意曹查理先生佢嗰个形象嘅，所以佢拣副眼镜都好似佢嗰个形象，明白嘅。系如果有听。曾志豪呢段时间都好明白佢，其实佢除咗一个孝顺仔、一个好爸爸、好老公之外咧，佢另一边都系好好嘅，好好嗰样嘢嘅。我哋有请今日转咗个新眼镜，有个新形象，曾志豪。 首先我帮你讲埋嗰四个字啦，其实你咬到噶嘛，正所谓上由心生啊嘛，系啦。咁啊点啊？哪个男儿不？好眼镜是咪？哪个男儿不爱查理哥是咪？正所谓 Charlie Charlie Chip Boom Boom，Charlie Charlie Chip Boom Boom 呢只歌唔知系咪为佢而写嘅咧？真系啊，唔系 ，sorry 呢个系杨采妮只歌嚟嘅，系啦，点都好啦，冇所谓啊。你想讲咩？ 系啊，你想唔想我顺便你讲到咁嘅时候， 啊、 我再有多几个我哋听众嘅回应啊，摆咗上之外咧、 哎，好似嗰啲好似嗰啲咩节目咧，嗰啲超级巨星咧读自己嗰啲即系 Twitter 嗰啲留言咧，嗰啲 NBA 巨星都系咁样读嘅。我而家唔系就 NBA 巨星 系啊， 好 啊， 好少人会话譬如阿 Orange 系咁讲嘅，咦，好配合你额头嗰几条皱纹。亦都有人话 系啊平衡先 系啦，亦都有人话诶、日本 A V 男优咪呢啲样嘅咯， 影帝 Uncle 老花镜啊，哦 sorry 啊咁样，跟住有人就 赞我噶， 有一个嘅话你有私人嘅味道 系咪、哦、啊？ 但系都系 亦都有人讲话都几好睇啊，不过咧暂时嚟睇咧 95% 咧都系同咸湿白虎啦，骨子里就是曹查理啦，唔系好衬你啊， 我中意个骨子里就 唔好睇啊。之旅嘅咧，即系系啦，你自己有时间去参考一下。 咁、哦正所谓民调嘢，你都好信嘅。 我信噶，有啲政府唔信咋。 真系写晒喺度，有得假噶 吓、啊。不过大家都觉得睇完之后，张相觉得开心嘅、啊。你咪可以达到好似做呢个节目嘅目标咯，就是、令大家开心咯。 咁嗰个眼镜钱边个 claim 翻俾我？ 唔关 我 事 啊。喂， 系咯，我要再强调一次，我要为我拉票，就系、是、我妈系赞成我配呢副眼镜。 阿志，你真系好噶，真系世上只有妈妈好嘅啫。 我从来都唔知道你咁听你阿妈话噶。 系啊，我阿爸几醒啊！我一问佢阿爸呢副眼镜有冇，佢话。冇问我，我唔识嘅。系咯系咯，如果民调你都唔信嘅话，有啲咩可以信呢？嗱，豪仔今日谂住介绍咧第二啲嘢俾你信下嘅。嗱，点解有啲人话唔信民调呢？佢就会觉得，切，啲人都唔使负责任嘅讲啫嘛。你话佢副眼镜唔靓唔靓噶啦，其实佢心里边不知觉得几有型啊。嗱，如果你觉得咧俾意见系唔使负责任咧，咁大家会信边啲呢？大家最信咧就系话，嗱，如果你系有。 真係付出，你要俾代价，你真係呢唔係个口而行动上都支持呢，我就信你嗰个呢係一个好有代表性嘅一个意见倾向啦。咁有啲乜嘢係要你付出行动，甚至乎唔係行动咁简单。由于我哋係好崇拜金钱嘅，有咩比起真金白银支持更加重要呢？讲到台湾嘅总统大选呢，嗱仲有唔嚟緊呢，即係接近一个月呢就开始㗎啦。咁香港好多人鍾意睇，但係台湾人唔单止鍾意睇，鍾意投，仲鍾意赌。嗱，呢个呢真係台湾嘅选举特色嚟㗎。香港我哋虽然个选举呢即係冇去咁多啦，但係我哋都即係譬如今年都好炽热啦，成个区议会选举。但係无论几炽热都好呢，你冇听过有人会同你讲话，嗱，我一定买咧，阿陈大文赢噶啦，信唔信啊？你唔信佢赢啊？陈小强系嘛？嗱，让你五十票，哎，开个赌盘先。冇嘅，香港啊，从来冇呢家嘢嘅，但系台湾系有嘅。咁多届嘅选举咧，特别系总统大选咧，嗰、那个叫做即系地下赌庄啊，好厉害嘅。佢哋嗰个金额咧，即系譬如你望一望今日嗰个即系新闻咧，就话而家。讲紧呢个总统大选全台嘅赌额啊，就嚟已经去到51亿港币啊，唔系台币啊，系51亿港币啊！你睇下嗰个数额几咁惊人啊！咁啊嗱，呢个特色系咩呢？就系、是、佢有阵时同嗰个主旋律咧，嗱你觉得佢准唔准咧？一阵话俾你听。咁而家咧，佢嗰个开出嚟嗰个玩法系点样咧？好多姿多彩嘅，例如咧，原来佢有所谓咧 PK 盘。P.K. 咧，因为喺呢啲普通话佢哋意思咧，即系对决啦吓。你唔好以为系嗰啲嘢吓。佢话咧，如果佢哋两个势均力敌咧，就会开一个所谓嘅 P.K. 盘咧，就话嗱冇让噶啦。大家买一赔一啦，类似咁嗰个势均力敌咁上下啦。但系咧，佢哋又会随住咧嗰个行情咧，嗰、那个走势咧，有啲行情变化咧，佢又会转噶。譬如佢话咧，原来由即系韩国瑜宣布参选嘅时候咧。一度系同蔡英文咧支持率咧系一样嘅，赔率系一赔一嘅，甚至乎咧当时咧压韩国瑜赢嘅朋友咧仲系会多啲。咁但系咧，即系大家都知道啦，成个运动一路延续落去咧，台湾嘅选举变化咧都系有大幅嘅波动嘅。佢话嚟到今时今日咧，嗱，佢民调就越嚟越跌啦，跌到咧得翻唔知得翻20%。咁你话，嘿，我唔信咧民调啊，系咪先？我一路都唔信呢啲嘢噶。咁你就要睇下啦。庄家信唔信呢？庄家信、哦，因为佢哋嘅地下赌盘咧就开始唔系话势均力敌啦，而系话咧喂唔得、哦，蔡英文要让票、哦。大家知道啦，好似你嗰啲赌波咁样咧，喂唔得，两队实力太悬殊咧，一比一呢啲唔够啊，让两球，即系话咧你要赢到三球咧先叫赢到对手嘅。哇，佢话而家蔡英文嘅让票咧就由开头让你20万开始让到30万、40万票，哇，系已经争好远噶啦。咁你话啦？究竟而家呢一种嘅赌盘赔率咧，同佢最后嘅结果，你觉得通常准唔准嘅咧？嗱，佢有几个统计资料咧，可以俾你参考一下嘅。2004年，当时咧就连战啊对陈水扁，佢话咧当时呢个连送配咧，曾经一度咧开出一个盘口咧，就让65万票嘅，即系话系觉得大胜啊，即系庄家好有信心咧，觉得连送嗰个行情系睇好嘅，结果。子弹事件啊吓，佢咧就冇办法啦，令到咧陈水扁咧反胜翻30000票，输突啦吓。好啦，2008年马英九对谢长廷，当年马英九咧原来几多咧？要让80万票啊，80万、哦，最尾知唔知点啊？最尾搞到要封盘啊，即系话得啦，唔收票啦。咁最尾开出嚟系几多呢？马英九766万票，谢长廷544万票，起止80万啊，赢得200万添啊！2012年马英九对蔡英文，马英九今次咧就冇得让80万咁多啦，让20万，结果嘅选举结果咧就系689，马英九689，后面有个万字嘅689万票，蔡英文咧609万票，嗱收窄咗嗰个差距，但系咧都系马英九赢。嚟到2016年啦，蔡英文咧就对呢、這、一个即系朱立伦，咁当时佢哋竞选呢一个嘅即系议席嘅时候咧，嗰、那个票数咧就朱立伦咧就381万票，蔡英文咧就689万票，而蔡英文咧开头系要开出一个让150万嘅盘口嘅，咁即系简单啲话俾你听，大部分庄家都系准嘅，同埋大部分嘅时间咧。 庄家都冇办法可以改变嘅结果，因为佢哋有试过咧，出到嚟个结果不似预期咧，佢哋系走咗佬嘅。咁所以咧，你话如果你唔信民调嘅话，你会唔会参考下台湾呢一种地下赌盘呢？如果你参考完地下赌盘，你就会发现系啊，民间咧真系对于自己真金白银嗰啲嘢咧零舍欲紧嘅。如果你系政治人物嘅话，你会唔会都想睇下啊？除咗民调之外，究竟啲人愿意喺自己身上压住几多金钱呢？吓？当然啦，话俾你听，嗰啲系犯法噶啦，佢走咗佬啊，血本无归啊！我哋直播室呢一位咧，喺呢一个博彩事业里边咧，都堪称系专家。我哋可以用博彩界嘅曹查理去形容佢噶，系啦，因为如果我系 A V 界嘅曹查理嘅话，阿祖何尝唔系博彩业界嘅曹查理先得噶？啊，唔知佢有冇研究过呢一啲选举里边嘅盘势嘅走路系点样嘅咧？喂！让40万票，仲有冇机会？有肉食嘅咧？我哋问一下黄耀祖。 喂，师兄真系有啲夹硬。嗱，博彩业，我都系攞嗰10蚊攞去铺下草皮嘅啫，又未去到咁专业。同埋做咩无端端我拉埋我去曹查理嗰个位啫？你解释一下，师兄。 曹查理系一个 icon 啊，即系话喺嗰个界别里边嘅代表啊嘛。 Okay. 我觉得你喺博彩界，你都系博彩界嘅曹查理。 咁好啦，我 得唔得？ 得就咁决定啊！ 咪咯， 大翻副眼镜先。呢几个月咧，大家咧都对于反修例运动嘅示威活动，咁啊，同时间咧亦都有好多嘅催泪弹啊发放咗出嚟啦吓，大家其实都几关心嘅，因为关心咧就系话咧好多地方依然都冇一个真正嘅指引啊，就究竟我哋应该要点处理啊？喺唔同嘅新闻报道里面都会见到啦，有一啲咧就入咗一啲嘅老人院嘅，咁啊啲老人家亦都好似有一啲嘅反应响度啊，不论佢哋嘅身体啦，佢哋嘅声音啦吓，咁当然啦，呼吸道会唔觉得唔舒服啦吓。另外都会见到噶啦，有一啲嘅妈妈啊、小朋友啊，喺一啲咧有放催泪烟嘅地区嗰度咧，身体嘅皮肤咧都出现咗一啲敏感嘅状况啊。不过呢一个嘅指引啊，依然咧就系未出到嚟嘅。琴日咧就系劳工及福利局嘅局长罗志光啦，就去到回答问题嘅时候咧，就有一啲嘅议员啊就问到啊议员啊朱海迪咧就咁讲到嘅，佢就话咧全民劳工处啊，因为政治压力就搁置咗啊，提出适用于打工仔，包括社福机构员工有关于催泪烟问题嘅指引啊，即系大家而家都未知噶嘛，未知应该要去点处理噶嘛，佢哋从来都冇出过呢一个嘅报告，教大家要点样去做噶咁样，佢就话好似有啲嘅政治压力响度，就令到呢一个嘅指引咧就出唔到，咁我哋嘅局长咧就系咁样回应嘅，佢就系冇正面回应嘅，佢就系话咧。卫生署、食环署制作相关指引嘅时候咧，系有征询劳工署嘅意见嘅，系啦。咁究竟佢答咗啲咩咧？讲真系唔该晒啊，完全唔知系答咗啲乜嘢啊！但系我谂呢一个问题咧，真系需要正视嘅，因为其实有其他嘅议员咧都有讲到啊，喺安老院啦，一啲嘅服务单位入边啊，亦都有一啲嘅老人家吸入咗一啲嘅催泪烟，有一啲不适嘅例子系出现咗嘅。究竟催泪烟对于人嘅身体有几确切嘅影响呢？好似真系需要交代一下。我谂呢一点，即系乜嘢政治立场都好啦，大家咧应该都唔会有怀疑噶啦。但系我哋嘅局长咧就引述咗文献啊，坚持啊吓，我咁讲嘅，可以有引述到文献嘅，佢就话啦，其实催泪烟产生嘅二恶英咧系绝无仅有嘅，并且引咗一个例子啊，就话烧烤。BBQ 所產生的二惡英咧係高過催淚煙嘅，嗱咁啊局長咧就唔知喺邊度睇到呢個文獻啦，咁即刻咧其實有議員咧係嘗試挑戰佢嘅，俾個 challenge 佢就係話，不如咁啊，你試下吸一個鐘頭嘅催淚煙，我就燒一個鐘頭嘢食，但係邊一個辛苦啲啊咁樣，嗱我覺得呢個挑戰咧未必會真係出現嘅，亦都好肯定咁樣講。就因为我哋唔知啊，局长，我哋唔知道究竟呢啲嘅催泪烟喺即时性又好，喺长远性又好，对我哋身体啊嘅影响究竟有几大啊？但我哋就系香港嘅市民嚟噶嘛，有啲市民咧真系无啦啦多得啦，咁样就系吸入咗噶啦，佢哋好担心啊，佢哋想了解多啲啊。其实如果呢一个指引啊， 推出咗出嚟嘅话，可能教幼稚园嘅老师佢哋会更加懂得，如果小朋友身体上面有啲嘅反应出现咗嘅时候，点去处理呢？又或者一啲嘅服务长者嘅朋友，佢哋要点处理？其实或者咁讲啦，有人嘅地方我哋都想知啊，但呢个指引咧，我谂某层面上咧，真系需要由政府佢话俾我哋知嘅。唉 ，B B Q 大战二恶英，我谂我哋香港嘅朋友梗系宁愿拣 B B Q 而唔要 T G 啦，系咪？风头火势究竟烧烤劲定系 T G 醒？我谂我呢一位嘅拍档咧，唔需要谂啊，佢一定会拣，梗系 B B Q 啦 ，T G 佢唔要啊，佢系桂花田。 净系啊，呢两样嘢对比啊，你烧烤会好开心，柴娃娃一齐啊，咁样噶嘛，有个气氛喺度，大家好高兴啊嘛。你对住嗰样嘢，其实啊，远远飘飘嚟一阵味，大家已经咳大家要揞眼掩面，都系唔开心，都系唔舒服嘅。咁当然系宁愿一齐柴娃娃开心心去烧嘢食啦。好啦，啊，先前呢就小一自行收生呢就喺呢个停课期间呢公布结果。咁之后呢就到出年入读大学嘅申请呢日期呢又会延期咗多一个星期喎。今日呢就嚟到啦 ,2020 学年呢中一自行分配学位啊申请表呢派发嘅日子啊。家长呢就可以呢为你嘅仔女跨区或者自己本区都得嘅去申请官立啦资助呢嘅中学嘅填完表之后麻烦你真系记住啦，记得出年一月二号至16号期间咧，就递交表格，系大家去你心仪嘅中学嗰度。呢啲日子真系千祈唔好唔 mark 实佢啊！过咗就系过咗，冇任何原因可以俾你迟交噶。咁啊，出年三月底咧就会公布收生结果噶啦。唉，想当年咧，即系同两个仔女啊考呢个幼稚园啦、小学啦，仲同中学咧，好彩咧，真系咧，呢阶段咧都冇话要求有家长面试嘅，但系而家咧有好多学校咧都有安排咧去家长面试，学校咧都想睇下家长同学生咧你哋嘅言行、思想或者教育各方面系咪即系相近嘅？死啦，唔系个个都家长咧都可以应付到面试噶嘛，都唔知道会唔会因为自己家长面试得唔好唔合格咧而影响到仔女入唔入到心仪学校噶？咁点算咧？啊，有见及此。有学校咧就出年啊二月咧就会开设家长面试班，系啊，之前咧都成日都讲叫啲家长咧，喂唔好带啲细蚊仔去操练面试啊咁样，反而而家咧家长咧就要去学校点面试，喂其实咧我觉得对于咧冇乜经验嘅家长嚟讲咧，我觉得系一件好事，起码都知道咧系点样应付啊，面试究竟系点啊，会系有咩情况啊，有啲咩问题啊咁，有校长就话啦，其实咧有中学咧，其实咧即系去到中学咧，唔单止着重啲小朋友嗰啲成绩噶，佢话都着重咧佢哋嘅嗰啲叫做嗰啲谂法啦，同埋佢哋背后屋企嘅背后支持系点样啦咁。佢话咧亦都系话发觉咧唔少家长咧，虽然咧好有充足准备面试嘅问题，但系咧就有啲嘢咧就忽略咗嘅。咁忽略咗啲乜嘢咧？就系礼貌啦，或者亲子互动等等嘅嘢啊。佢话有啲家长咧，譬如喺度等面试嘅期间咧，净系挂住玩手机啊，耷低头玩手机。咁佢就话啦，咁家长其实咧由踏入啊嗰间你心仪嘅学校嘅第一步。其实你已经被唔系监控嘅，即系你开始，其实你嗰一踏入去嗰一步咧，已经开始面试紧你噶啦，系即系好似见官一样咁，即系话佢希望咧各位家长都除咗着重啊嗰个叫做面试内容里面嘅题目之外咧，你嘅其实言行举止咧，有啲细节嘅嘢咧，你都要注意咯。咁因为咧学校都会望下，咦呢个家长究竟系？啊，系好啊，定系即系嘅系一个点样嘅家长，佢哋都会去睇呢一步，唔好忽略咗，唔系净系入到去面对嗰个考试嘅老师，先至系嗰个标准咯，唔系噶。咁希望嚟紧啊升中试啊，即系有一个叫做面试啊，因为佢好多学校都需要同学仔面试啦，或者需要家长嘅，希望大家都可以配合得好好，系啦，攞份你嘅真情流露走出嚟，咁就应该会好好噶啦。咁希望大家都可以考到你嘅心仪中学啊！ 嚟自电视剧《我为人师表》的主题曲啊，系《青春的烙印》啊，估唔到而家呢个烙印仲要刻埋喺家长上面啊！ 恒生指数报26,167点，升105点，总成交金额293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0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60点，升72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29.6升一蚊，阿里巴巴191.4升2.4，美团点评100.9系升4毫，中国平安89.15升5毫，建设银行6.19升2仙，汇丰控股57.1升1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9，英镑10.268。瑞士法郎7.925，澳元5.358，加元5.937，新西兰元5.122，欧元8.6777，每百日元对港元7.1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125。日经平均指数报23,294点，升159点。港金现价报13,780蚊，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5.39美元，卖出1,475.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运输署提供咧，截至到而家为止咧，大约系有60组交通灯咧，而家仍然系维修当中嘅。咁包括系长沙环道啦、钦州街、旺角嘅弥敦道、亚皆老街一带噶。咁由于要维修交通灯啦，咁所以而家窝打老道同埋弥敦道交界来回方向嘅快线咧，仍然需要封闭噶，咁影响到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窝打老道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窝打老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喺亚皆老街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是车多，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排到花园道口。在新界啦，影业路去返宝宁路方向就比较挤塞啊，影业路去返宝宁路方向都是比较挤塞。咁而喺九龙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元朗、赤立国南路回旋处国泰城啦，同埋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最后环保处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十二月啦，等佢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二台院线同埋神光第一线嘅阿 O 啊。 Beatles 的 All You Need Is Love 最温暖的歌当然是这一首啦。你问为什么哇暖粒粒入面这么多个 love 字不是不暖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音乐都有温度的。 等我考下你的退休常识先。 好啊。 退休之后想自制长粮可以点做呢？ 参加安老按揭计划，个个月有钱收，仲可以成世住翻喺自己层楼。 醒目，除咗安老按揭，仲有咩方法呢？ 发梦咯。 错，系咪终身年金一样做到自制长粮，成世个个月有钱收，咁就可以安心退休啦。安老按揭或年金，自制长粮自安心。查询热线25360136。 一人一句 sell 风骚， 听后泪崩了。桂花田的一句话震撼了全港700万人，这也敢说，朋友圈都在转。 喂喂，转咩啫？桂花田讲乜嘢啊？ 想知我讲咩？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听后泪崩了。 系得啦，唔好再喊啦。 曾志豪、黄耀祖，放手快活人。 嗱，提提你啦，15度气温，相对湿度65%，寒冷天气警告，加埋强烈季候风信号，双鬼拍门，棉被真要攞出嚟啦。 但系你蒙晒喎，你 可爱咯，蒙晒。 唔系啊，你个鼻啊， 佢都段突然之间点解？ 唔系，其实今朝已经系一不越嚟越蒙啫嘛。 系嘛，你都准备喎，冇，总之都系嗰句，唔好惹我， 都唔好惹我。 嗱，好多朋友咧都可能喺度准备紧啊，究竟圣诞节啊会唔会出门噶啦？系咪？咁日本当然都会一个即系几主打嘅地方嚟， 够近又够好玩，多嘢买。 不过如果你去日本自驾游嘅话咧，你要留意住，佢多咗个新嘅法例。 系咩？ 呢个法例咧，我都喺度谂啊，究竟将来香港会唔会考虑参考咧？同所有嘅驾驶者咧都系有关系噶，因为咧佢哋就系话咧，佢哋有原因嘅，所以咧就加重咗条法例。就话由12月1日开始啦，日本嘅政府咧就有一个叫做道路交通法啊，严惩一边揸车一边玩手机嘅司机。 哦， 如果你系玩 game， 佢话因为其中一个原因，佢话咧 一路揸一路玩啊。 原来 Pokemon Go 咧喺日本仲系好红嘅，咁所以咧佢就话俾你谂下，你揸住车你行到去边度就可以不停喺度揈啊，可能捉到唔同嘅 monster 嘅时候咧。 以前就有啦，香港嗰时大家都有警告过噶， 系 唔好喺车度咧就揾嗰啲 monster 喺边啊咁样。 但系佢就系话咧，因为咧喺日本原来都仲好兴啊，变咗有好多嘅玩家咧就一路揸车你去到唔同嘅地方咧，就嘗試啊，就揾到唔同嘅精靈，同埋幫佢哋孵孵蛋咁樣嘅。 Okay. 所以咧，呢一條法例咧係同佢哋直接有關係嘅，因為呢一個法例咧就係話，如果啊嚇你哋啊兩秒睇用即係揸住車嘅時候駕駛緊啦嚇，你有兩秒鐘，你隻眼睛唔係望住路面嘅情況，你係望住部手機嘅話咧，已經係屬於違法啦。 一兩秒好耐㗎啦， 係啊，係 啦， 兩秒就係、是、你諗下兩秒嗰個叫做嗰、那個行車距離，係 啊， 嗰座就到 停車距離、剎車距離， 係 啊，但大家跟住就會好擔心咯。點解我會話同大家嘅自駕遊會有關係咧？ 哦，我知啦， 可能你會隻眼未必你係玩緊一個 game 㗎，可能你其實係唔係好熟路，你睇住地圖嘅。咁所以大家就真係要留意住 咩？但佢有分㗎係咪㗎？佢以玩 game 嚟計啊，定係話只要你望手機就計啦？ 望手機就計，唔係淨係玩 game 嘅咁樣。其實目的咧都希望咧駕駛者咧喺使用汽車嗰陣時咧，不論係你用平板電腦啊，甚至乎啊呢啲嘅導航系統嘅話咧，都係呢個限制範圍以內嘅。但起碼有一樣嘢咧，大家可以留意翻嘅，佢就話如果譬如你去到一個交通燈。红灯嘅时候，你攞住部手机去睇呢啲嘅导航系统嗰样嘢嘅话咧，就系冇犯到法嘅。但系佢嗰个咧，法例咧，即系都个刑罚都系加重咗嘅。佢话咧就会首先扣分嗰方面咧就会提升去到扣3分啦，罚款咧亦都会3级跳啊，由6000 yen 变咗18000 yen 嘅。咁所以我谂呢一样嘢咧，大家真系需要留意啊。 但系佢调翻转啦，其实佢点捉你咧？ 系 咯。嗱，呢个有人咁问嘅。 系咯。因为你讲紧两秒啊嘛， 系咪叫佢开翻 嗰个 mon 嚟睇下，你头先嗰个画面系咩？ 唔系，佢而家都唔系以个 mon 做重点，佢个重点，哪怕你净系望住你老公张相啊，你望多过两秒 都 唔得。 喂，但系你望住两秒，你头先都话啦，两秒其实系几长嘅时间嚟噶啦嘛，好多事情可以发生到噶啦。 系啊系啊， 佢都系想保障翻咧，就系大家嗰个交通嘅安全。 唔系，我明白，但系个问题佢点捉你啫嘛？嗱，除非咧，即系你想象到咁啱就有日本交通警。佢就喺你隔篱望住你，唔知点解就咁啱盯上咗你啦。然后佢就见到你望住部手机，哇，系咁睇，系咁睇，一秒、两秒，我哋有个数法噶嘛，1001就一秒啦，1001、1002，撞你仲系望紧个手机， 系 眼冇望个上大屏幕度，哦，咁啊够钟捉你啦。 咁好啊，嗱，如果你话目测系目测唔到嘅话，咁嚟澳洲啊，澳洲就话啦，啱啱喺又系一号嗰阵咧推出全球，嗱唔使目测噶啦，唔使阿常望到你啊。全球首个监察汽车驾驶使用手机的摄影系统，所以他们那些叫做在道路上面呢，即是设立那些叫做摄影系统呢，是可以 scan 到你的人究竟你是只眼是望着揸车定是玩着手机。 那样东西就有一个证据在那里。 是因为拍着你了嘛，已经很清晰地拍到这位驾驶的朋友究竟你是不是玩着手机定是揸着车。 好了，那你加上一样了，澳洲揸车。 系 水都唔饮得， 系咩？ 系 饮水都觉得会分咗心。 隔篱喂你 OK， 但系佢话咧， 手揸都唔得。 佢话有个司机咧已经中咗啦，喺十月嘅时候咧已经有一个澳洲嘅司机，佢话当时咧呢位澳洲男子咧驾车翻屋企嘅时候，哇，因为啱啱39度热辣辣， 系 佢咧就打开咗樽水咧就嚟饮啦，点知咧马上俾警察截停咗佢， 边部嚟啦？ 就话你喺开车期间饮水，属于不小心驾驶，罚咗佢173澳纸， 系 即系900多蚊啊， 成千蚊噶啦， 仲要扣咗一分，跟住咧佢仲同警察讲：喂，大佬你冇同情心，39度啊，你喺度边饮啖水都唔得。跟住咧当地嘅警局咧就出嚟讲啦，佢话你知唔知啊？驾驶嘅时候因为饮水可以导致车辆失去控制。佢话你其实系属于危险驾驶行为。 系啊，因为佢话咧，而家咧，由于佢嗰个，佢话咧年中咧，佢话咧总共啊，即系嗰个死亡人数咧高达300多人， 夸张啊！ 佢话好夸张，佢话即系个交通意外的情况系乜嘢都可以有噶嘛，即系话可能你驾驶者系不小心，即系喺个车里面做一啲唔正确行为啦，或者即系疏于管理你架车嘅时候咧，佢所以佢而家严打，佢系希望将300多人，即系一年里面死咗300多个咧嘅交通意外咧，佢话希望减30%，所以高压，我觉得比较严谨啦。 系但可能系都系为大家好啦。我可以举两个例子，我香港最近见到啲乜嘢嘅？有一次咧就系行紧街啦，跟住就见到即系车就喺度驾驶紧当中啦，系咪？我见到有一位司机佢揸紧车，但同时佢做紧一样嘢，我呆咗噶，因为我根本觉得佢除非佢有四只手啊，如果唔系佢冇可能同时揸住个胎盘，仲系 笃紧猪肠粉， 食紧饭。 唔系猪肠粉，佢有个碗仔嗰啲发泡胶碗啦，笃住鱼蛋，即系一只手要揸碗，一只手笃鱼蛋，你先佢真系我见住佢望入个车入边，佢同时间做嗰样嘢，即系代表住佢冇一只手系掂住个胎盘。 O K， 但系架车系行驶紧噶，唔系高速慢，冇，因为好近， 即系连手踭嗰个位都冇掂，唔 系 手腕个位都冇掂到。 跟住我系呆咗噶喺嗰一刻，跟住 塞车啊， 有停一停嘅，佢一停一停嗰阵时佢就食，但系佢开翻车嗰阵时都仲系一只手揸住碗， 一 只手拮住鱼， 即系可能佢就系慢流尾袋向前褪嗰种咯。 但系都好危险啊， 系咪？如果慢到一个，唔系首先双手离开胎盘就犯法啦，系咯，冇得兜啦。不过可能佢喺实际操作，我发觉，哎呀，都系矮烂咁慢啊，真系咁开合开合，夹下夹下咁 样。所以咧，如果喺呢个澳洲嚟讲咧，佢拉得噶啦， 拉咗 啦。因为饮啖水都话唔得嘅时候，你咁样拮鱼蛋， 系啊，我觉得香港嘅法例都可以严少。少少嘅呢方面，譬如我嗰日同一个的士大佬喺度倾偈，因为喺一个位置度咧，我截咗好耐车，我都冇截唔到的士，但系唔系冇的士经过嘅，系我劈极手，佢哋又冇冚旗，但系点解唔接我咧？我心谂系咪真系 咁 臭啊？即系臭到咁，你隔住个 睇唔到啊？ 系啦，隔住个挡风玻璃，你都唔想接我啊？咁 虽然唔系高大啫，都唔系矮噶。 不过后屘咧就我截完几架车都过咗，后屘嗰架车咧就接咗我，跟住咧个司机话做咩前面即系我上咗车之后咧，佢就话唔接我嘅。我都唔明点解啊！即系我揈手系见唔到，跟住司机就讲咗一样嘢。 哦，你揈手即系话我唔要，我唔要。 唔系 啊，唔系啊， 唔使啦，唔使啦，我唔系啊，我唔系啊。 跟住司机大佬咧就同我咁讲，佢话 是啊，因为而家好多的士司机呢，佢哋隻眼啊喺揸緊车嘅时候同时间望緊佢哋嘅手机应用程式。好、 哦、 多 call 车嘅 apps 呢，佢话喂真係要争分夺秒㗎，如果嗰支旗呢真係哇係一支正嘅旗嚟嘅，佢要快过人哋揿。所以呢佢哋隻眼睛未必係望住路面嘅情况，包括有冇人，唔係讲緊嗰个路面嘅交通状况。譬如佢哋司机其实都要搵生意㗎。但佢哋搵生意已经唔係望住有冇人截车啦，係望住部手机啦。 那個客咧嘅客咧係緊要過路面截車。 你企喺路邊，你指一個 object， 佢睇唔到你。但係手機裏邊嗰啲就係 money 啦。 跟住我即刻話：哇，咁咪即係好危險，即係佢隻眼唔係望住路面嘅情況，或者有冇客人，而係望住佢又冇生意咯。 其實啦，我哋坐的士期間都見到，即係成日都希望，如果有客嘅話咧，唔該司機大佬，你唔好再去追下一張單先得唔得咧？其實都係罔顧咗成 駕駛。紧嘅嗰阵时， 系啊！你讲电话又系，你揿电话又系，其实可唔可以？即系其实 仲要讲到，即系我个嗰个司机大佬同我分享就系争分夺秒嘅，即系所以佢只眼真系要 keep 住望嘅。喺嗰刻我讲完咧，我真系会觉得咧，哇，好似真系危险咗咁。 系啊，所以咧我哋都知道嘅，无论系日本定系澳洲咧，佢呢啲措施都系想咧，你喺道路驾驶嘅时候咧要安全啲啦。 根本就 系 要安全 啦，系啦，就唔好即系发生事故啦。因为如果唔系嘅话咧，喂。你估个咁好彩噶？撞完人之后都冇事嘅咩？ 仲有啊！如果系再咁危险嘅时候，佢咪又要高度监察你咯？咁到时你又嗌个名噶、啊。Walking alone and the shores are longing. I miss your footprints next to mine. Sure as the waves and the sands are washing, your rhythm keeps my heart in time. You found. Carry On 啊，佢系嚟自当日呢一个动画电影嘅 Pocket Mon 嘅主题曲啊。 嗱，我两位拍档咧，即系佢哋都好中意咧，周围去按摩啊、揼揼揼啊、系捻捻捻咁样嘅。 系系冇错。 有冇试过去咗一啲咧，即系嗰啲铺头咧？ 冇理呢啲噶，冇理呢啲噶。系啊， 我听埋先答啊。 即系嗰个卫生程度就比较麻麻地。 有 差到点样噶？ 系啊，品流复杂啊，直情系。系咯， 我一入去，我觉得嗰度臭咯，够唔够啊？ 我够啊， 臭有压咯， 因为臭噶， 同埋都有试过按完身之后咧，翻屋企系啦有痕嘅， 系啊，因为佢按得唔够， 咁就一次就身痕啦，系啦， 但 一次就够啦。 但系点解嗰啲你又会走去嘅？即系 有阵时朋友介绍啊，又或者 朋友介绍， 或者我之前有去过，去之前嗰个环境唔系咁咧，系好啲嘅。 系咯，因为你都有啲要求噶嘛。 我想话朋友介绍系好合理嘅，因为咧按摩呢啲嘢咧，即系靠口碑嘅最多噶。你好少卖广告，你几时叫个电视告白会话咧？喂，你我大肥按摩嗰度啊，包店咯。电视好少讲噶嘛，即系一定系大家介绍。喂，佢唔错噶。 系啊， 但系你哋都会遇到系一啲叫做即系 咁，你咪冇下次咯。 即系梗会有噶。你去街市买餸啊，人哋话成日都话嗰条鱼好新鲜，你都可能唔试过买嗰条臭噶啦，系咪？ 因为咧，即系譬如我朋，即系譬如咁举例啊，朋友同嗰个老板熟嘅，喂，你带你去嘅。唔等于同你熟噶嘛？ 或者咁讲，每个人嘅要求唔一样，有啲觉得喂，我俾紧呢一个价钱，我得到呢一个嘅服务好合理咁样，可能有啲就未必系咁谂咯。 啊，同埋链嗰个手势咯，吓你未必。 譬如有啲人咧，佢毫不介意个装潢嘅，佢最紧要手势好。咁所以咧，有一啲咪属于喺住宅区咧，你即系你知我唔理佢合唔合法啦吓。佢求其喺住宅区度咧，行两张床咧，跟住有个师傅就刷下电卡，佢又帮你按嘅。咁但系可能佢手势好好，但系有啲人咧，佢话喂 ，sorry 啦，我硬件一定要最干。干净啊，即系要大场面。我直情见到哇，云石铺落嚟，哇落地玻璃有瀑布嘅，最紧要咧，仲要听埋嗰啲咁样嘅泰国音乐嘅，我要咁样先至得嘅。系求其你捻两下得噶啦，我最紧要个环境舒服，咁啊两样嘢嚟噶。 都系嘅，因为即系之前跟个曾志豪去咧，我真系吓死我噶真系。 咩啊？ 所以咧 嗰啲上嗰啲唐楼二楼嗰啲 啊， 上二楼住扎手死，跟住里 边好干净嘅，里边又干净又舒服。 你就跟我啦， 我未话上次你， 我未话咯，你生日嗰啲我未话，等我送呢个做礼物俾你，你又成日都唔舍得使钱啦。 系啊， 送个揼骨俾你， 系真系好唔同噶嗰两者。 我都冇话过嗰间豪华系咪先？ 唔系我又唔系要求一定系要点样，话几堂皇啊，揼得好系重要，但干净卫生，我谂呢个都系基本要求嚟。 最基本啦，系咪先？ 系啊，我每次都同佢讲，我话记得后生嘅，又系阿田嘅，喂后生，哇又系阿田， 阿田系属于后生嘅最后生， 喂后生都系阿田啊！ 你谂下我哋直播室里面最后生嗰个女士系阿田啊，不过年纪最大嗰个都系佢啫。 讲完啦，唉真系好啦。 是讲咩呢咁 喺大陆呢有一个男人呢阴公猪真係。佢去。 去错咗按摩店。 买佢去啱嘅。喺深圳咋嘛咁样。咁深圳好多按摩院啦，係咪 即係唔係唔小心去咗个邪嘅。 又唔係都唔係关邪唔邪事。咁邪係佢自己接受唔接受嘅啫。係咪你估。 佢邪嘅投诉大好多啊！哇，都系桂花田，啲应邪嘅谂住系， 哇，点解咁似 邪得太紧要啦？ 系啦， 咪望落去咧，嗰张相咧，见到嗰间按摩店咧，都几企理嘅，即系都好似好光鲜咁样嘅。 系 啊，但系咧，点知佢按完之后咧，哇，佢话你有冇试过按我下？你真系顶唔顺，我要起身啦咁样。 吓，唔系点解先？因为臭啊！ 佢按我下咧，起身咧，佢话喂都唔掂当喎，好似好痕咁嘅，点解咁痕嘅咧？咁样，佢越按越唔妥，佢话唔得，我要起身啊！ 系， 佢话一拿起嗰条裤， 系， 佢有一扎虫喺佢条裤嗰个侧边上去 啊！ 因为佢换咗嗰个地方俾佢嘅裤，其实都几高难度。 头先你讲啊，真系呢有啲毛管动嘅， 即系你又感受到嗰个感觉啦。 AR 画面啊，而家直情系， 即系 AR 咗。 我完全放空嘅呢个时候，如果唔系就会有画面，我都提议我哋嘅听众咁做。 我而家双眼就 系 望住啲花鸟虫鱼喺度咧，哇！ 你仲有 个虫 子， 好惊啊！ 佢话咧，点解会咁样噶？佢即系弹 想跳啊！ 但不過按摩嗰個見唔到嘅咩？ 但見唔到，因為入咗去佢褲管裡面啊！ 哎呀， 佢係 好難放空啊！呢鋪 係 啊， 越嚟越有畫面。 哎呀， 佢唔係瞓牀， 呢個世界和平， 佢唔 係 瞓牀咁點啊？ 即係佢唔係瞓牀咧，按摩係按摩椅嗰啲，即係嗰啲凳啊。 佢坐喺按摩椅度按摩，但係 真 係都有坐。 你張凳我睇啫，好 啊。啲凳嗰啲啊，咁佢咧坐坐下，佢話點解會咁㗎？ 哦，啲蟲喺喺個按摩椅度出嚟嘅應該係， 係 一定係咧，佢啲皮咧污糟啊！ 按 到出虫 来啊！ 会唔会佢哋嘅虫虫按摩服务啊？ 系， 即系双手按摩嗰啲啊！ 鱼咧，咪有啲鱼食鱼食鱼皮，唔食脚皮啊嘛！ 你咁样讲，我真系好有画面啦。本身对于嗰条鱼咬呢啲脚皮，我都唔 系 好接受。 系咯系咯，会唔会 系 咁样啊？佢会唔会原来最新系呢个虫虫按摩大法啊？ 系啊，你会话俾人听话虫虫按摩大法，大佬啊！ 如果系嘅时候，我即刻想点虫虫，我想啲虫虫飞走，唔该。 坐咗下咧，佢话啲就系咁咧，好多嘢。佢讲紧唔系净系一条，系讲一扎喎。够 啦。 咁跟住咧，佢就话即刻弹跳，发生咩事啊？咁样。跟住职员再睇咧，佢话咧，原来真系喺佢梳化嗰个侧边咧，个按摩凳嘅侧边咧。 休息一下。 系啦。 休息一下。 有个虫斗喺度。 哇！休息一下。 嗰 个虫 斗嗰个慢慢咁躝躝躝躝出嚟咧。佢话因为之前咧，可能咧啲凳咧，啲人你知啊，有啲人喺度食嘢啊。 哎呀，会啊会啊，应该系。 有啲人会喺度按摩，咪喺度食嘢啊，话知你咧。咁但系啲人又唔会理你啲嘢噶嘛？可能啲碎，即系嗰啲食物咧，啲渣子摆晒，即系漏晒侧边嘅时候，沤咗一扎虫。虫 不知何解我张凳有咁多虫不知。 大家咧，我真系有认真嘅。咁啊，诶，嗰间 应该点做咧？下次 唔系按摩院都话咧，对唔住，真系佢话系佢哋错嘅， 执咗佢啦，好心佢。 我觉得呢个对唔住咧，虽然佢好似好负责任咁，但系佢其实如果真系负责任嘅话，佢唔使讲呢句对唔住，因为呢件事唔应该出现。 系应该每次都系清洁咁样，但系问题系佢哋冇咯。所以我咪话大家奉劝大家，即系每一次真系要坐喺啲按摩，因为佢应该点 做咧？ 真系自己望清楚 冇得望嘅，我建议咁样同个师傅调转，师傅啊，你坐喺张凳度，我企喺度，你帮我按得啦， 系 啦 ，OK 噶 ，OK 噶，你坐喺度按你就舒服啊， 或者按床，或者按床嗰啲啦， 板底啊， 我递高只脚，唔使劳烦你师傅，嗱我递高只脚，我递好高噶，可以，你慢慢嚟啊，真系 攰过冇搭过，系 好过俾虫咬啊，虫不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法律改革委员会发表检讨实质的性罪行报告书，提出多项建议，包括提出摒弃强奸一词，并建议一项未经同意进行的性侵犯罪行，当中包括性交和肛交等。另外又建议设立新的性侵犯罪，取代猥亵侵犯罪。以及在香港同意性行为年龄划一为16岁，而且不论性别同性倾向。法改会又建议改革一系列的集项性罪行，例如乱伦、露体、受交、恋尸行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贸发局活动的时候说，政府鼓励创新科技，一直吸引海外人才和研究机构来港发展，又扩建科学园和发展落马洲河套区，支持科研机构。林郑月娥说，收到超过60份来自海外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计划书，他们有意同香港的科研机构在医疗或者人工智能上合作，当中一些科研项目将会在未来几个月展开。香港厕所协会在过去一年巡查全港18区公厕，发现不少公厕充满臭味、地台湿滑和厕所损坏等，认为情况不可以接受。其中北河街的公厕情况最差，更加有水浸的情况。协会批评当局翻新公厕的进度缓慢，去年拨出6亿翻新240间旧公厕，但现时完成进度不够48间。另外，协会副主席洪志权表示，本港现时男女厕比例是1:1.5，女厕经常要大排长龙，建议政府可以在现有公厕加建女性尿兜，舒缓女厕排队问题。他说在现有公厕加建厕格可能空间不足， 但加建女性尿兜所用的空间只是需要普通厕格的一半，成本和加建洗手盆差不多。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向美国法院提交起诉书，要求裁定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禁止华为参与联邦补贴资金项目的决定，违反美国宪法和行政诉讼法。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上个月决定将华为和另一间中国电信设备商中兴通讯列为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的企业，禁止美国电信运营商使用华府的通用服务基金采购两间公司的服务和设备。华为在起诉书中表示，委员会以国家安全理由对华为和中兴通讯实施禁令，但实际上未能够证实华为构成威胁、违反正当程序，认为禁令是非法的。华为的法律代表认为，华府实施禁令的唯一藉口就是因为华为是中国的公司。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天气逐渐转冷，吹清劲东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寒冷，风势颇大，天气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是 66%。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45点，升86点，总成交金额33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7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48点，升60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29.8，升1.2；阿里巴巴192元，升3元；建设银行6.19，升2仙；友邦保险77.6，系跌5仙；中国平安89.15，升5毫；美团点评101元，升5毫。汇丰控股57.05，系升1毫；活盈富基金26.35，系升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9，日元108.86，瑞士法郎0.988，澳元0.684，加元1.318，新西兰元0.654，人民币7.055，英镑对美元1.312，欧元对美元1.109。日经平均指数报23,267点，升132点。港金现价报13,79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6元美元，卖出1,476.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九龙先啦，咁由于要设立临时嘅交通灯啦，窝打老道同埋弥敦道交界来回方向嘅快线咧暂时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弥敦道啊窝打老道交界一带交通挤塞噶。弥敦道、窝打老道交界啊一带咧就交通挤塞啦。咁另外佐敦嘅宝灵街有爆水管，介乎上海街同埋庙街嘅一段宝灵街去广东道方向唯一行车线咧就封闭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元朗和赤立国南路回旋处国泰城。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要保持安全车速，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还有不要左穿右插。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Radio 2，以音乐之名，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天高海深，总有尽头。 传承过去，接续未来。无论记忆同世事如何转换，没尽没变，只有我哋心中嘅一首歌。以音乐之名，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我们的主题曲》。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唔信，肯唔肯定，唔系多人讲就系事实，因为唔系所有消息都一定系真。睇多啲唔同角度，核实咗先好信啊！唔好俾情绪影响咗判断，将不实嘅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睇真啲。 次重逢啊， 已经第一千次了，为什么第千次重逢我们都还没擦出爱火花的？ 因为有我在这里，我是防火物料，我是不会让你们重逢有火警发生的。 真太残忍了，火水。 要重逢的就听着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他。 小心使用易燃物料，火警危险就大大减少了。我是 Gladys 李正君。 先生先生，每三个人就有一个人因为偷睇前度嘅社交网站而被现任发现，导致感情破裂。你系咪其中一个啊？ 我初恋情人就系我老婆，呢啲嘢唔关我事噶。 哦，咁唔知你又有冇咁好彩呢？今个星期六晚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诗芬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就会同大家讲下 我嘅初恋情人就系我老婆。 On a Saturday night。 说得太好了，不发出来对不起大家。曾志豪没有告诉你的十件事，没流量也要看。 你讲咩啊？曾志豪有咩流量啊？ 想知我有咩流量？留意逢星期节目上昼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没流量也要看。 流够啦。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上次阿田咧，佢就有一个即系遇到个骗案啊嘛，唔系话佢中咗个奖嘅，即系争啲可以攞到嗰个电话。 哎呀， 佢唔喺度， 喺度，所以我唔知道啊。 系啊， 我哋好开， 你简介俾佢听 啊。我求真啊，因为你收到个信息咧，就话啦，哇，好啊，你啊真系咧，你喺十一月嘅活动里面咧，就系成为啊十个里面嘅得奖者之一，即系呢条 link 咧，你就可以得到个电话啦。 系 嚟自间超市嘅 ，OK， 红黄超市嗰度。 系 咁，跟住咧，我就真系去我。唔用电自己电话啦，就上咗个电脑里面睇多啲啊嘛。 即系你想讲紧用咗公司嘅电脑啦， 唔系总之佢唔用自己咯，系啊，好正常啊。 跟住咧就去 click click click 啦，咁佢咪叫我答三条题目，咁跟住咧哇，恭喜你啊！你三条题目嘅答案都唔一样嘅，即系证明你系真系自己识嘅咁样。 唔系一个 robot 啦，就 系啦。咁跟住咧就叫我就填资料啦，咁不过咧你要交$18嘅税项或者手续费咁样啦。 运输费咁样系啦。 咁跟住咧就填资料啦，填电邮啊、名啊、联络电话啊、地址啊，跟住 佢就会寄个礼物俾你啦。 咁跟住要俾钱噶嘛，系啦。咁跟住咧就最尾就要俾信用卡啦，咁先俾咗$18噶嘛，唔系啫。咁我去到呢度我就停咗啦。 啊，都合理啊。 跟住我再打翻去嗰间嘅红黄超市度问，究竟有冇呢个服务啊？唔系呢个 抽奖系啦。 佢话冇啊，十月份已经冇，已经澄清咗喺佢 俾人老屈嘅，原来系。 我哋都发咗声明，话俾大家知呢件事，大家都要小心啦。 系啊，十一月佢嗰啲咁嘅手法都嚟嘅，咁样。 系啊，咁所以咧嗱，佢嗰次嗰个就真系遇到一个骗案啦。咁我今日咧，今朝我都遇到一个，嗱，我就觉得咧嗰个唔可以话系骗嘅，因为咁样又即系好似对佢唔系几公平。但系你话咧，如果你唔留心嘅话咧，其实都可能会误会咗嘅，都会误会咗，真系唔系骗嘅咁样。嗱，佢系点样咧？佢突然间打电话上嚟， 系 同强积金有关。佢一打嚟咧，佢就话。先生你好，我哋系强积金噶，我想问一下咧，你个经纪系咪佢呢一年都冇联络过你啦？已经 系，咁通常都会咁 系啊， 系啦， 佢应该就唔系啊，从来都冇啊，咁 我都系啦， 系啦，我都系咁答， 我 因为佢好快，佢系连续咁样问 啦， 先生你好，我哋强积金公司嘅，你个经纪系咪成年都冇联络过你咁样？咁我就话系啊，又成年都冇联络过啦咁样，跟住佢仲话啦，咁你知唔知其实你嗰个强积金个报表已经有变化噶啦？咁我哋其实要帮你做翻个 review 咁样 ，OK， 系啦，咁我咁都好啊，我心谂啊， 咁咪有讲到。公司名噶嘛，系咪你自己有 嗱 嗰间？ 就系呢个就个关键啦，因为佢一轮奖讲嘅时候咧， 我就第一時間咧，我就聽到佢講咧，就話你嘅經紀係咪一年都冇揾過你？我話係，佢話喂，你有變化咯，其實我哋要同你做翻個 review 先得。咁我個心裏邊仲諗咧，我話哎呀，我頭先會唔會篤咗我經紀背脊咧？即係佢哋一間公司咧打嚟做檢測，就話我哋啲同事係咪冇揾過你啊？咁樣，如果係嘅話咧，我哋係時候要同你做 review 啦。咁樣，咁我仲喺度心諗啊，使唔使幫我兜翻咧？我唔得閒啫，咁樣。不過我話都好啊，佢主動幫我做 review 咁樣。跟住我就好啊。港九新界我哋都有分店嘅，你要邊一間？方便啲咁样，佢直情有正晒喺我想要嘅某一间商场，我话嗰度都有啊，我好啊好啊咁样，咁我都继续谂住真系约时间。 咦死啦！如果佢真系骗案咧，佢已经搜集咗你嗰啲资料啦。第一系嗰间银行啦，叫做系咪啊？系即系你会 唔系佢未讲嗰啲嘢，佢只系问咗就系你系咪过一年都冇人同你做过检查？ 即系话呢个人可以呃咯， 唔系又唔可以 可 以呃嘅。 我哋听多少少先 系啦，我都系强调真系唔系呃嘅，我觉得只不过咧系会有机会误会咗，咁跟住我仲讲埋话。好啊，咁我想去新界嗰个商场啦，嗰度方便，我可以同你倾偈咁样。咁然后佢就话啦，好啊，先生，咁想问下你咧，你系属于20至30蚊、30至40蚊、40至乜乜嘅组别咁样。咁我就有啲奇怪咯，我话，咦，其实你如果系，我 话 你系啦，你应该知我几多岁噶啦。咁我开头我都答咗佢先嘅，我话我已经系40嗰一格噶咯。跟住我就话，我话等阵先，咁然后咧。我话真系有啲奇怪咯，我话咁你点会唔知我而家几多岁咧？咁样我就话系啦，我就问佢，我话啊，等阵先，我话其实你系边间公司噶？ 跟住我估啊吓，我估佢就答你，哦，我咧就边一间公司嘅，佢唔系想呃你， 冇错， 佢系想 sell 你， 想拉你过档。 咁跟住你谂下，第一个问题，如果佢问咧，你即系咪嗰个强积金嘅同事咧冇联络你啊？咁你答咗系，佢都讲咗，其实应该要优化，要 upgrade 噶啦。咁你话你个心会答系， 我 当 咗自己嗰间啊嘛，跟住我去到嗰下咧，我就忍唔住，我就话等下先，你系边间公司噶？咁佢又知道都要答啦，佢就话、 哦、 我哋 系 丰收保险公司，我话但我唔系呢间噶。跟住佢话：哦，唔紧要啊，其实我哋都谂住帮你，你要组合啊，你仲有工作噶嘛？而家你仲有收入噶嘛？系咪啊？咁我就真系终于知道，哦，搞错咗嗱，佢冇呃，我都系强调佢唔系骗局。咁、 哦、 我就唯有好客气同佢话。但系因为你唔系我间公司咧，其实我仲系生效紧嘅嘛，我自己嗰度系啦，咁、 嗯、 我 有礼貌嘅， 系啊，因为我真系觉得佢又谈不上系骗子住， 男仔女仔啊， 男女我都唔记得咗头先，太赶忙啦，应该女仔嚟噶 ，OK， 即系咧嗰个电光火石，我就系头先翻嚟一路揸车拍紧，仲要 parking 嘅时候，佢诶对话嗰两句。咁跟住，然後我就話：喂，唔使啦咁樣。我話唔使啦，因為我自己嗰間仲有服務生效緊咁樣。然後佢就話：唔係，但係其實咧，你都可以試下轉一轉咧。我話得啦，咁我都要問下佢嘅，冇理由咁快周圍過檔啊，三唔識七咁樣。咁我就收咗佢先。咁後來諗下咧，我就明白啦，應該咧就係係揾食艱難，係啦，佢真係唔係騙子嚟嘅，佢都係間正規嘅保險嗰啲強積金公司嚟嘅，有名嘅，響當當嘅，你唔係真係地下錢莊嚟嘅。咁但係我覺得佢誤導嘅地方咧就。存在嘅、哦， 因为佢第一样嘢令到 佢劈头第一句系隐瞒自己，佢讲就系话我哋系强积金公司。我记得我就算第二次再问佢咧，我话你系边间噶咁样，佢话我哋系强积金公司，我知道你系边间，佢先至讲咗个名。 哦，个品牌个名， 佢 先讲 佢品牌个名系啦。 呢啲系佢哋即系嘅手法啦， 系啊，因为我明嘅就系、是，譬如我哋当我哋三个，你本身已经有强积金买紧噶啦嘛， 三个都有啦， 三个都有噶嘛。咁如果佢劈头同你讲话，你好，我哋丰收强积金公司嘅。咁你收硬佢先啊！你唔会再同佢倾，我哋自己做紧，系咪先？ 系 哇！佢而家呢招又要咧，好似懒嚟即系。 我咪问候下你先。 你系咪成年经纪都冇问过你？我就真系会以为系同一间咯。 系 噶， 所以我 以为同一间嘅另一个部门。 系噶，我会话呢个系一个。我唔想用聰明啦，對於佢自己去諗啊嚇，佢一定係覺得一個聰明嘅方法，因為佢想揾新嘅生意啊嘛。即係呢一個咧，如果唔係咁樣傾多幾句，可能有啲人傾多幾句，佢都會佢同個諗法同阿豪仔唔一樣嘅時候咧，都會覺得又係我個經紀冇同我聯絡過，又係又應該要 upgrade 下噶咯。咁哦，你又咁好同我講咁好啊，我同你傾下咁樣係咪？即係呢一啲係好合理，佢會覺得好似自己用咗個聰明嘅方法，令到做呢啲咁樣嘅 cold call 嘅時候咧，唔會第一步就俾人哋吸線，或者卻步， 冇錯。 但同時間，你即係我又覺得你又講得好啱，佢又唔係欺騙， 佢冇欺騙㗎，係啊。 但係同時間呢一個嘅營銷手法咧，又的而且確會 令 到你 舒服嘅，係咪啊？ 但係舒服得嚟又唔係完全100%嘅事實嘅全部喎。 係啊，同埋我覺得佢去到最尾咧，其實佢只係將嗰個吸線嘅時間延遲咗咯。因為當你原來而家先恍然大悟就原來係。 我唔识你㗎喎、嗯、即係你唔同我无关系。嗱咁你諗下啦，嗱佢点样可以说服到你，佢係即刻佢急到呢即刻想约时间呢，佢话咁咪下个礼拜二呢我哋就可以去呢唔知边一间嘅地方 呢、 嗯、 其实呢个系穿崩嘅，佢好想约实一个时间嘅时候呢、 啊、 就见到佢唔想喺呢个电话里面度穿咗崩。 我知道。 如果面对面见到嘅话呢佢 sell 到你嘅机会又大咗啦、 啊。不过佢都冇话去即系你当你问佢问题时佢都 佢 都早讲嘅。 所以我咪话囉，佢唔系骗子，佢真系唔系咩陷阱，但你话佢会唔会令到你有误会呢，系有误会嘅。同埋其实我觉得最后都系难为佢呢个员工。因为点解咧？你涉及讲紧强积金转换咧，其实你个个都做紧一份噶啦嘛。如果你话要转一间公司，你点会贸然就话哦好啊？原来你系呢一间嘅，我就过嚟同你倾啊！你梗系会喺你出嚟之前，喂，大家都有工翻噶嘛？你梗系出嚟之前，你就好想知道，喂，譬如我而家个收益，譬如我当唔知有几个 percent 啦，你会俾到几多我啊？呢啲你系要知道，你先会有机会想转噶嘛？电话里边边有机会讲到啫？ 唔系，所以佢咪约你出嚟见面咯？ 你点样会乜嘢都唔倾，你就出去咧？除非系同一间公司。 我想讲咧，已经即刻收到喺面书上面咧，有一啲我哋嘅听众们啦 ，Ricky 话咧，好仔啊，我都有收过呢一个电话， 系啊， 即系其实都唔系一个单一嘅。 而家用咗呢个方法啦，系啊，嗱，咁你话强积金最近嘅新闻咧都有噶，因为咧即系除咗佢之前有嗰、那个即系一啲转换之外咧，咁积金局咧就话研究俾市民咧就想提取呢个强积金咧做退休以外嘅用途，包括首置啦。咁嗰阵时大家都好关心就系、是、吓、啊、可以来做首置有几多钱先？咁佢都公布咗啦。咁咧呢一个财经服务局咧，佢就回复立法会嘅提问嘅时候就话。暂时咧，每名强积金成员平均嘅累算权益金额有几多钱咧？嗱，拉匀嚟计嘅， 系 186,000蚊。 嗯哼， 系啦。你话多定唔多呢？如果你只系爱嚟去旅行嘅，哇，梗系多啦，有180,000。 旧年你去旅行啊，都咩啦？ 冇咗噶啦， 曾 志豪。唔系，但系都叫多嘛。但系如果嗱，你话系爱嚟旅行嘅，多梗系多啦。你话爱嚟买衫嘅，哇，大多添啊。 哇，爱嚟摆酒，好似唔够。 爱嚟摆酒你已经跌一跌啦。但系如果佢话系爱嚟首次置业嘅， 首次啲咩啊？ 我又唔系咁完全咁谂。嗱，首先呢个系平均数啊嘛， 系冇错，拉匀 你 计咯。 我哋嗰个咩平均入咩收 入息中位数 嗰、那个其实都好低噶嘛，都系10,000蚊噶啫嘛，系 咪？但系因为拉匀有一个， 咪系拉匀咯，所以嗰样嘢有啲人个数目系会大啲嘅。同埋其实暗地里有好多人对于强积金依然有一个好大嘅问号，或者系交叉嘅符号噶嘛。我摆喺嗰度，嗰啲钱又未必帮我变得好大嘅话，咁点解有多个可能性我唔攞咗出嚟？而家我实实切切地 投资，我自己输我自己嘅事， 唔系啦，即系可能有人会觉得我宁愿唔摆。你嗰度啦，我快快脆脆攞出去投資、啊。 所以揾一個好嘅基金經理係好需要嘅。所以咧，我後來咧，好彩即係識得一個好朋友咧，佢就做咗呢件事咧。佢幫咗 我。 我 聽啦，你耐唔使你翻嚟同我哋匯報。 哎 呀，我升咗 啊， 好開心啊，咁 好開心，佢做幫我即係係咧一個好朋友啦。即係我見到喂哇回報好明顯睇到，好開心咯，真係。 哇！呢啲似唔似係嗰啲咧？ 似啊， 其實梗係定騙案咧。我哋其實三個夾好咗噶啦，我哋兩個講完一輪之後咧， 我 就有個路人，係啦，有個路人丙行過就。话哎呀，我就好感恩咧，因为我嗰个就好好啊，咁样。 喂， 咁 我 想问下咧，我其实有几份强积金？ 嗱，你应该将佢集中埋一个系啱数嘅， 系 啊， 系 嘅。你通常即系集中嘅嗰个嗰个叫资金投资，你先回报大噶嘛。 但有啲人又话唔好将所有鸡蛋摆喺同个篮度。 唔系，咁你 系 咪 开始俾人哋税紧啦？ 系啊， 阿天啊，你边间公司啊？ 我都系噶，我系边间公司啊？真系180,000+啊！佢话究竟你爱嚟买楼啊？去旅行啊，买衫啊，定系继续储低做你退休嘅本咧？ 可唔可以自己基金自己管，自己做基金经理、啊？ 不如买件褛先啦，气温又跌咗啊，1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系66%啊！ 下次收到电话，问多两句，请问你系边度噶？ 长夜期待着他可不凋谢，最初这一夜，饮饮这些，试一试饮那些，这些那些，未已浮面上开始感这夜，有一点倾斜，残酷出去，我是我是我是谁？谁在估我似是似是自己想？让我双眼带着带着带点醉，平日笑的心为何未去睡？不 容祖儿啊，第一次我想醉，不过我觉得系怪翻年醉咗先咯。佢头先私底下讲咗佢嗰个强积金公司个名俾我哋听， 系 有两个名嘅。 唔系，即系佢自己都记错啫嘛。佢仲话咁值得推介， 系啊， 一睇就知佢唔系呃人，系呃自己先佢啦。 佢明明话俾人听，我间强积金公司叫阿强，跟住望一望电话，唔好意思，系阿明先系。 唔系啊，系阿强，跟住佢叫阿。啊叫阿鳳啊，係咁啊，即係男仔女人係爭到咁遠啊！ 佢係應該係同公司，但係唔同名解啫。 唔緊要啦，唔緊要啦，我帶大家去玩啦， 好 唔 好 啊？呢個玩咧有新意，但係同時間咧又有好多回憶喺入邊度嘅。 哦，我知啦， 邊度？ 就係喺荔枝角嗰度。 冇錯， 係啦， 麗苑 係啦， 係啦。之前咧其實都有即係佢哋之前就1997年就闊別咗我哋香港人啦。 係啊， 跟住後屘咧都有一啲嘅短期嘅戶外嘉年華。 早兩年翻過。 系啦，系啊，攞翻嗰啲恐龙走出嚟啊嘛！ 喂，佢好似又翻嚟，但系今次翻嚟咧，有啲新意系唔同咗嘅。佢哋就计划紧啊，喺呢个出年嘅时候咧，会选址喺元朗。系啦，首先个地点好唔同啦， 拣得好好啊。 系啦，佢咧就话会同呢一个一个嘅有机生态园啊一齐咧做一个合作。 O K， 咁就话咧今次咧即系可能咧都会有佢哋一贯嘅卖点啦。但本身咧嗰个有机生态园咧已经有一啲嘅 selling point 噶啦嘛，即系譬如你而家系可以去嗰度咧做一啲烧烤啦， 系 啦，喂山羊啊， 有我成日帮衬，类似嗰啲啊， 系类似嗰啲啊嘛，咁样。因为佢话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话，即系见到好似阿豪仔呢啲咁啊，要揾地方俾啲小朋友放电， 冇错。 喺香港嘅地方真心唔多。 喂，但系佢讲紧嗰啲洞穴系好大地方，摆晒 个地方都大噶。今次咧佢就谂住咧引入咗咧之前咧丽苑嘅特色游戏啦，但系亦都会增加一啲咧科技嘅元素，再加埋本身呢一啲嘅有机生态园，佢哋已经有一啲嘅卖点噶啦嘛，就几样嘢夹埋一齐，系啦，希望大家定价唔贵之余。玩一日你都夠玩嘅， 哦 ，OK， 一個咁樣嘅主題樂園，即 係 我睇到嘅時候咧，因為佢哋都會話，有陣時佢話以前大家諗起麗苑咧，會諗起佢哋嗰啲嘅機動遊戲啊，會諗起佢哋嗰啲少少嘅攤位遊戲啊。佢話呢一啲咧，當然佢哋會想保留，但係同時間咧，佢話麗苑咧不嬲做緊嘅嘢咧，都係，譬如佢哋有第一個嘅溜冰場喺香港度當年做嘅，第一個摩天輪又係佢哋嘅，第一隻嘅大笨象啊、鬼屋啊，1蚊。拍卖啊，都由佢哋嗰度咧开始起家嘅。佢话所以今次咧唔想就净系咧将一啲旧嘢翻炒再翻炒，就 cross over 咗呢啲嘅有机生态园嘅话咧，希望睇可唔可以咧为而家嘅香港嘅大家嘅状况，我讲紧系嗰啲家长啊要搵位放电嘅状况咧，就试下咁样去做，打造一个新嘅品牌，甚至话。名都可能唔沿用麗苑呢一个名添、 哦。我觉得有好处，因为咧，其实呢个名又我又唔知道系咪真系帮到佢咁多、 嗯。 因为经历嗰几次嘅短期反弹之后咧，其实我谂下，大家都心中有数，就系、是、嗰个情怀就一阵嘅啫。去到最后你 每一次食都食个情怀嘅话，最都饱咗啦。 你可以噶嘛？系啊，即系你长远大家嗱，你真系香港嗰两大主题公园咧，就即系各有捧场客，同埋卖点一个就哇好劲嘅机动游戏。同埋有嗰个大品牌嘅动画去 back up 你，咁另一个咧就起码有啲即系海洋生物，佢又会有教育成分啊，就相对开心啲咁样。咁你如果你要做第三个牌子出嚟嘅话，可以嘅。咁但系如果你本土情怀嘅话咧，咁究竟即系对僆仔嚟讲，本土情怀唔关佢事噶嘛？父母有本土情怀，咁冇理由父母自己去噶嘛？ 系啦， 所以可能佢都啱噶啦，要揾啲新嘢啦。 即系 大自然咯， 系啊，变 咗入去，我觉得可以噶。 我都觉得几有趣，我听到嘅时候，即系你谂下而家其实。大家都多咗要揾地方俾小朋友放电，嗰啲喂下动物啊，即系各样嘢咧啊，同大自然有关。啲家长又觉得啊有教育意义，但同时间啲小朋友咧亦都可能可以玩下，一啲爸爸妈妈亦都有一啲嘅回忆渗翻出嚟嘅话咧，其实都未尝不可。 嗰阵时去台湾咧，佢哋就。即係最興就係玩呢啲嘢啊嘛，咁佢哋嗰啲結合係點樣呢？即係佢多啲同地勢有關嘅，譬如可能佢會有個大水凼啊，有啲即係有個魚池啊，不過就大都好緊要咧。譬如嗰陣時我去台灣，佢玩過一個咧係。 你好似个游泳池咁大嘅，即系大概系小溪作出嚟嘅一个大池塘咁样咧。佢、就喺里边咧有好多好似荡千秋嗰啲木板咧，俾佢坐喺度咧。 系， 跟住又有啲水枪啊，好似人哋玩水上乐园嗰种咁样咧，即系不停喺度即系飞嚟飞去、荡嚟荡去咁样咯。我唔知道佢如果要结合埋佢自己即系原本呢个牌子一啲特色咧， 原本嘅农场啊， 系啦，咁一系就全部都变成系天然咯。可能佢系变咗用咩木头做嗰啲，即系搭配一啲造型啊，或者一啲手工艺嘅产品啊，咁样嗰啲 都几期待啊！即系睇可以睇佢进一步啦，究竟佢哋个谂法是如何啦？就 crossover 将一个传统加一个新式嘅主题公园，仲系咁有有机嘅，即系个感觉。 我哋海陆空都齐晒咯，到时香港咩都有得玩咯。咁啊，希望大家多翻一个咧娱乐嘅选择吓。 任何形式的武力，北韩将会迅速采取相应措施，后果将会不堪设想。他表示，朝美此时仍然处于停战状态，只要发生任何偶发性事件，情况很快就会演变成武力冲突。最近美军针对北韩采取不寻常的军事行动，北韩军方正是分析这些行动可能为北韩安全带来影响，带来的影响，并作相关准备。朴正川表示，防止朝美发生武力冲突的唯一做法是朝美领导人之间的友好关系，又强调动用武力不是只有美国拥有的特权。天气方面，受强烈东北季候风和覆盖广东沿岸的雨带影响，本港今早早气温显著下降，正午时分各区气温普遍较昨日低4至5度，东部地区的气温降至13度左右。热带风暴北面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正午12点北面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中南部并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天气逐渐转冷，吹清劲东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听日渐转天晴干燥，周末早上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是68%，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47点，升85点，总成交金额35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7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48点，升60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29.6，升1蚊；阿里巴巴191.9，升2.9；建设银行6.19，升2仙；友邦保险77.6，跌5仙；中国平安89.1，升4.5。汇丰控股57.1，升1毫；盈富基金26.35，升1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9，英镑10.269，瑞士法郎7.93，澳元5.355，加元5.938，新西兰元5.121，欧元8.6806，每百日元对港元7.1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117。日经平均指数报23,294点，升158点。港金现价报13,79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5.89美元，卖出1,476.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佐敦宝灵街有爆水管，介乎上海街同埋庙街嘅一段宝灵街咧，去广东道方向唯一行车线封闭嘅，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咁就系介乎上海街咧同埋庙街嘅一段宝灵街，去广东道方向咧唯一行车线封闭。咁另外啦，由于设立咗临时交通灯啊，咁现时咧窝打老道同埋弥敦道交界来回方向快线都系暂时封闭，就系窝打老道啦同埋弥敦道嘅交界。界咧来回方向快线暂时封闭，一带交通咧都系仍然挤塞嘅，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 路面方面，喺九龙观塘到油塘方向，近粤裕民坊一段挤塞，龙尾就去到定富街。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赤立国南路回旋处方向国泰城。最后，卫生署提提你，尽量利用假期多做运动，喐一喐，人都健康啲，精神都好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以音乐之名，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传承过去，接续未来，无论记忆同世事如何转换，没尽没变，只有我哋心中嘅一首歌。以音乐之名，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我们的主题曲。在教育局的指定专业或界别课程资助计划下，入读2020-21学年指定的自资学士学位课程，每个学年最多可以获得42,800元或者74,600元的学费资助，视乎课程而定。现在就可以透过 Jupers 报名了，你可以输入关键词 SSSDP 搜寻计划的网页了解详情。十二月啦，等佢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啊！ 我是 Gimme Five 嘅波成啊。 Tonight, 这一晚活得短而无限暖，爱你，爱你多么渺小自然。 天气咁冻，梗系要听 Ega 嘅 Tonight 啦。你幻想一下呢首歌，好似佢揽住你喺你耳仔边，好温柔咁唱。哇，谂起都觉得暖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音乐都有温度噶。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拜个人。 报报天气先。 好啊，十五度气温，相对湿度71%，就话即系今日同琴日咧个气温啊、湿度啊相差天共地啊。 气温就差唔多嘅，湿度啊争好远 啦。系啦系啦。强烈季候风，强烈季候风信号，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大家保暖保暖吓。 系啊，呢个时候又到豪雨录啦。 我清早起床睡意浓。 豪雨录，继续古代笑话。经过两个礼拜的古代笑话之后，不知道你对于古人的那个笑点呢掌握了没呢？可能跟我们现在的笑话是有点不同的，而且如果你给我计的话呢，古人的笑点可能是高一点，甚至乎他们的文雅程度那种的书香世代墨水都真的多两滴的。今天我要介绍的几样都是跟那墨水有关的。 见他一来到，你看他身材多苗条，脸儿比花娇。 这个笑话是出自古代的一个笑话书籍《广笑府》里面的其中一个笑话来的。他就说有些教师就是不学无术的，其实严格来讲他是有学的，不过无术这解而已。为什么这样说呢？他就说有客人由京师回来就去探一探这位老师，那有个徒弟就拿着一本书不识字，他就问这个老师，老师啊，个进字这个字是什么字来的？进呢即是说进见的进字，也就是三国归晋的晋字，国晋安的晋。老师又不识， 就攞咧一支即系嗰啲朱笔啊，以前咧会有呢个红色笔咧，就喺度做批改噶嘛。佢就喺隔篱咧就抹走咗佢，佢就话：你下次再问过啦，下次再问过啦咁样。又有另外一个徒弟走埋嚟就问啦：老师啊，呢个字啊点解啊？呢个位字保卫个位。老师又唔识，佢又攞支笔咧圈住佢，然后就话啦：你下次再嚟问过啦，下次再嚟问过啦咁样。跟住又有个徒弟嚟问啦，佢话老师啊，这个咧仁者咩山，智者咩水啊，点读啊？应该老师见到就话啦：唉，快乐个乐字啊嘛，你照读个乐字就得噶啦。未完嘅唔使惊，好啦，后来咧就有一个客人咧就见到，咁老师知道呢个客人就头先都话咧京师翻嚟噶嘛，咁咧佢就话：哎，唔好意思啊，头先挂住招呼啲学生都未同你倾偈添，哎，饮茶饮茶饮茶，好啊好啊，哎，你京师翻嚟咧有啲咩见闻啊吓？咁呢个由京师翻嚟嘅客人咧就话啦：哦，冇，我即系离开北京嘅时候咧就见到晋文公啊，俾人就笃咗一枪，卫灵公咧俾人攞条红巾包住咗。啊、老师就话啦：吓，系啊，咁佢哋部下嘅军队士兵点啊？咁、那个客人就笑笑下话啦：哦，落山嘅落山，落水嘅落水。讲完噶啦，识唔识笑先？嗱，如果你唔识笑嘅，就真系代表咧要解一解，毕竟呢个都系叫古代嘅笑话嚟噶。嗱，因为头先个老师咧唔识读进字，又唔识读个位字，就攞支笔咧就画花佢，又攞支笔咧圈住佢。咁呢个京师嚟嘅客人咧，就将佢咧讽刺就话：晋文公啊，因为个晋字啊嘛，俾人凿咗一枪，因为你头先攞支笔咧就画花咗佢啊嘛。卫灵公咧就俾人攞红巾围住，因为头先佢攞支笔圈住佢啊嘛。咁然后嗰个落字咧，佢就话啲士兵咧落山啊，即系跌落山嘅跌落山，跌落水嘅跌落水，因为原来佢唔识读个拗字，仁者拗山，就智者拗水。咁于是乎咧就攞嚟讽刺佢啦。嗱，你仲要有出处嘅，因为晋文公同埋卫灵公咧都系春秋战国时候咧里边嘅即系日历史人物嚟噶嘛，佢就将佢化成呢个拟人法咁样咧，将个晋字就变成咗一个历史嘅人物。好可惜，这个老师都唔知道，真系好认真咁样嚟问佢，就产生呢一个咧讽刺嘅笑话啦。其实你睇翻转头咧，这个笑话代表咩意思呢？其实是代表，其实以前啲人咧都几着重咧咬文嚼字，同埋咧究竟你有冇咧即系学识同埋文化嘅。嗱，如果大家都系得过且过是但啦，唔识嗰个字有乜所谓咧，佢哋就唔会创作呢一种笑话咧，就爱嚟讥讽嘅，亦都可以话咧系嗰个时候咧对老师嘅一种嘅要求嚟噶。喂，嗱，老老实实，今时今日咧，其实我哋间唔时都会有圈住人哋嗰啲公文咧写错字噶嘛，即系嗰啲咩喺个 lift 度啊，喺厕所度啊，有阵时写嗰啲字，写嗰啲白字。但系相对嚟讲咧，你冇发觉中文写错字咧，大家好似咧已经惯咗个是但啦，有边读边啊，大家又开始执得冇咁正啦。嗱，所以咧，你越系对佢嘅标准放宽咗，佢个即系成绩咧就越嚟就越下降噶啦。反而如果我哋可以流行多啲古代嘅呢一种笑话咧，可能就代表全民都警惕，大家都比较咧着重呢一个文字啊。好啦好啦，呢度又有另一个笑话咧，系嚟自一本叫《清代竹头木屑》嘅吓，都几好笑啊。咁咧佢讲紧咩咧？讲紧清朝啊嘛。佢就话啦，当时咧就通商之初，大家都知道啦，开头咧即系中国就冇同外边咧有啲咩嘅贸易往来噶嘛，咁啊究竟西方世界点咧就一知半解噶，直至后来咧就有呢一个通商之举啊，咁啊有啲英国啊或者有其他嘅外国使臣啊，佢哋就会喺我哋啲港口度咧就登陆，然后就做生意，第一次见到外国人。你知唔知道当时中国佢哋嘅睇法系点嘅咧？嗱，呢个笑话咧就系讲述佢哋嗰阵时嘅怪鸡情况嘅。当时有一个尚书，佢系逢人咧就会咁讲噶啦，哼，天下边有咁多国家先得噶？我谂嚟嚟去去都系两三个啫。今日咧就话系英吉利，听日就话自己系意大利，后日又话自己系瑞典，其实咪真系同一个国家？佢哋系爱嚟呃中国嘅啫。 咁你唔好以为系得一个人咁谂，另外有个满洲人咧都话系啊系啊系啊，其实咧西人咧应该讲嗰啲嘢咧都系半真半假，成日讲大话嘅。嗱，好简单啫嘛，英吉利咧其实应该系三个国家嚟嘅，而家就净系得英国嚟咗，吉国同埋利国从来都未嚟过，好明显讲大话。嗱，呢个你应该近啲啊，应该识笑啲啦，系咪？嗱，第一佢嗰个笑话咧就系话喂。又话有几多个国家万国来朝，讲大话啦！英吉利、意大利、瑞典咧都系同一个国家嚟嘅，自己改咗名啫嘛。哇！你谂下，今时今日，即系由于大家都睇得欧美剧多啊，系咪？电影都睇唔少啊，你未去过都知道世界真系有好多国家噶嘛。你知道英吉利、意大利同埋瑞典咧系分别嚟自唔同嘅地方，点为一个国家就扮唔同嘅名先得噶？嗱，但系当年吓嗰阵时候清朝咧，真系咁样谂噶。而第二个笑话咧，如果你要识笑咧，你首先要知道英吉利即系咩地方咧？英吉利即系 English 啊，即系佢当系 England 啊，系讲紧英国啊咁样。咁但系佢就唔知道，佢觉得呢个英吉利呢个译名咧系讲紧三个国家嚟嘅，即系分别有英国、有吉国同埋有利国。大佬啊，边度分到呢个吉国同埋利国啊？一个国家嚟嘅啫嘛。哦，严格嚟讲都得嘅。我哋成日话英伦三岛啊嘛，可能仲会计埋佢哋嗰啲苏格兰嗰啲咧。Sorry， 但系其实嗰阵时佢哋系唔知嘅。咁你就可以知道究竟清朝嘅中国系对西方啊，对外边世界嘅认识系有几深啦。但系我觉得咧，呢个系一个年代嘅见证嚟噶，因为喂嗰阵时你讲紧一八几几年。佢哋即係初次接觸外國咧，對佢哋好多猜疑啊，對佢哋好多唔認識咧，理所當然嘅係咪？我哋都唔了解噶嘛，即係當大家第一次知道原來地球唔係圓嘅時候咧，唔係地球唔係平嘅時候咧，大家都覺得好震驚噶嘛。咁但係我哋就要警惕自己咯，即係清朝嘅時候咧，我哋可以對外國嘅認識係咁僵化，到今時今日啦，喂！都已经2019年啦，我哋应该唔会再犯呢啲错误咯，嗬？啊，不过唔知道你觉得而家我哋对外国嘅认识足唔足够咧？吓。睡眼上迷蒙，我忽然想起今日是假日好时光，打电话约了你是曾在公园碰头，谁知我身上穿汗衫，左鞋右脚套。 已经第一千次了，点解第千次重逢，我哋都仲未擦出爱火花嘅？ 因为有我喺度，我系防火物料，我系唔会俾你哋重逢有火警发生嘅。 真太残忍啦，火水！ 要重逢嘅就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小心使用易燃物料，火警危险就大大减少啦。我系 Gladys 李正君。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风骚快活人啊吓，喂，又跌翻一度喎， 系啊，17度啊， 系咯， 我自己喺个直播室度坐咧，我都觉得凉咗啊，唔知系唔系我开始觉得肚饿咧， 哦，都正常， 啊，系啊，会啊，因为你嗰啲 燃烧体力 系啊， 热量冇咗， 咁我冇乜体力，我唯有唔又食唔到嘢住，我讲下关于一啲购物嘅新闻咯， 咁你就可以燃烧自己个斗志咯， 当买咗啦，系啊，拉图式啲购物， 我哋 Let's go to Korea 搭飞机，系啦嗱。今次睇到呢一个嘅时候咧，我冇估到会有一个呢类型嘅事件喺一啲名店度出现嘅。嗱，你去到名店，我讲紧呢个名店咧就系箍住 ，OK， 咁都好明啦，系咪？ 好名店啦。 有一位嘅朋友咧，就系喺当地嗰阵时咧，就喺个网上面嘅讨论区度里面咧，就分享咗一个佢自己喺呢个箍住嘅专门店嗰度买嘢嘅不愉快经验。佢就话咧，本身咧就系一个百货公司嘅箍住专门店里面咧，就想买一个咧就有男装亦都有女装嘅银包嘅咁样。但系嗰阵时个店员咧就话：，咦，男装嗰个银包咧冇货。在我哋呢个铺度，不过唔紧要嘅，你去咧事主就叫即系叫当事人啦。你上呢一个我哋嗰、那个铺头六楼嗰度啊，就有呢个箍住嘅男装嗰度就 check 下就得噶啦。check 下咧就话，咦，原来六楼嗰边咧就有呢个男装银包嘅存货，咁又冇问题，咁样咧我就攞落嚟俾你啦，咁样。 咁呢個講到呢度都好合理啊，係咪先？即係耐唔時都會發生嘅咯。譬如我落去隔離商場啊，我去隔離鋪啊，攞個貨俾你咁樣。跟住咧，到呢一位嘅朋友咧，就去 check 一 check 個銀包啦。咁話曬都箍住啊嘛，即係計翻港紙都要幾千蚊㗎啦，係咪？ 咁咩都要睇㗎啦，冇話幾千蚊啦，幾百蚊都睇啦。 咁啊啱。不過第一樣嘅發現咧，就話銀包咧，呢啲皮嘅銀包通常就係一個防塵袋咁樣嘅，咁樣入一入住㗎嘛， 恐防花啦嘛。 係啦，佢就見到呢、這個銀包表面就冇表面傷痕，不過就話見到呢個防塵袋咧。好似点解好似有啲泡菜汤橙色咁样嘅一啲污渍喺度嘅咁样，咁理应喺专门店度买 噶嘛， 冇理由系咁噶嘛，系咪？跟住咧个事主就话，点解会有啲咁样泡菜汤嘅汤渍喺度噶？系咪有人用过而退过货嘅货物嚟嘅咧？咁样，跟住店员就话唔会唔会唔会，嗱全新嘅，唔使担心，我仲即刻帮你换一个全新咧，干净到不得了嘅防尘套咁样。咁跟住咧就 即系换个套， 系啦，换咗个套。咁跟住咧个事主咧就都冇去再详细嘅睇下个银包里面，你知好多唔同嘅暗格啊嗰样嘢噶嘛。咁咪就俾钱攞咗翻屋企啦。 就谂住我换咗个套佢就得啦。喂，个套会。渗落去噶喎， 即系可能系少少嘅污渍，未必系湿到淋嗰种咁样啦。 OK OK， 都系翻到屋企，再打开呢个银包谂住用嘅时候， 点解每一格都有个空喺度嘅咧？咁样 唔止，你估喺一个银包入边嗱，喺专门店度买完嘅一个真皮银包，估喺个银包入边度发现到啲乜嘢？ 发现有人哋留低嘅一张相， 唔系一张相， 跟住打开里边仲有张十蚊纸， 唔系卡片，唔系钱， 系 哦，有张身份证喺度， 有张收据。 阿田系啱嘅， 有 张 身份证喺度， 有一个住户嘅登录证啊！嗱，我唔知系咪即系代表住身份证， 即系类似住户证嗰啲证 啦，亦都有一个银行嘅保安卡喺度。 哎呀，哇！ 佢话咁好明显摆到明就系有人用过，跟住就攞咗去退货。但呢间公司咧就即系摆到明系卖二手货，但系就收紧正价咯。 系， 其实佢睇到呢度嘅时候，佢系 得 好嬲嘅咁样。跟住呢一位嘅朋友咧，就首先咧就向翻呢一个嘅百货公司咧就查询啊，就问喂唔得，我要退货咁、样。跟住第一样嘢咧，佢就话我用邮递退货啦咁样。但呢间嘅铺头咧，竟然仲要求呢个事主咧去到门市度亲自进行退货。 喂，人哋已经离开咗韩国啦， 系咯， 唔系佢又唔系游客嚟嘅， 佢只不 过 系即系系咯，唔系地区唔同咯咁、样。 咁但好彩佢都叫做有得换，但唔系话货物出门说不退换。但系问题系叫点解要我去翻你嗰度？如果问题系你俾旧咁嘅嘢我， 唔系嗱，嗰 个 就固然系一个售后服务就差啦。但系个重点应该就 系 话啊，佢点样处理呢啲所谓退货物品嘅？我有经验啦， 唔系 嗱，仲要唔系你讲呢格先？ 唔系我嗰个经验，咪就系因为我唯一一次咧有抌血本咧，买咗个名牌包俾我老婆咧，佢系唔中意嗰个款啊嘛， 你 记得噶嘛？ 你我唔知你咪后讲定咪前讲， 我咪前讲噶， 我哋讲嘅 有我有咪前都有讲啊。总之佢唔满意嗰个款式，佢翻嚟又换，我仲话咧要醒封利是俾个 sales 啊，因为个 sales 咧记得我呢一个顾客咧，仲不停喺老婆面前讲，我就话：哎呀，原来嗰个银包系你嘅，哎呀，你老公好有心啊，佢惊你唔中意啊，拣咗好耐，话我话呢封利是要俾啊咁样。咁但系嗱，嗰个 case 你觉得即系话我买一个银包翻去，我老婆用都冇用过嘅，但佢见到之后佢觉得啊唔满意，咁我有权噶嘛，佢真系原封不动、完整无缺咁样就将呢个银包退翻去嘅。咁、如果 你 话 过，你掂过， 但系你作为嗰个顾客，你如果得到 换咗之后，你觉得嗰个公司系会销毁咗嗰个货， 离开咗嗰个铺头就已经系 唔系佢会检查你有冇损毁噶嘛？正常嗱，我点解要问呢个问题呢，即系话。你今次唔好当自己系买嘢嗰个顾客，你应该当唔系你唔好当自己系买咗二手货嗰、那个，你要当自己系买完银包你想退货。如果根据呢个逻辑，咪冇得退。即系你买完翻嚟之后话，我都系觉得唔满意，系啦，我用都冇用过嘅，你想退，然后佢话俾你冇得退，但系有晒单嘅。你都唔鋸啦，係咪先？ 嗱，我覺得嗱，間間公司佢本身咧，佢個 policy 係點，我就會跟個 policy。但如果我有機會係會換嘅話咧，我會自己喺俾錢之前問清楚咯。係 啦， 我可唔可以退換嘅咧？嗱，你退換就係話我退翻錢係一種啦。 係冇錯。 我換其他嘅 product， 即係你可能係要同一個 product， 但可能我買開嗰件衫係大碼嘅，原來我中碼就已經夠著啦。 即 係 咪可以 送俾人嘅禮物，即係之類嘅，我會問清楚咗。 但係阿祖其實嗰個關鍵問題，佢頭先講咗啦，佢話。咁你点样去预期退返嚟嘅货难道全部都销毁？ 係喇， 佢总係会买返。 我预咗唔会销毁嘅，但我会拗头嘅、就是。 但我会希望佢保证呢， 我收到嘅货无论点样都好，都要系即系完整无缺干净优质。 完全 系，系咪先？ 即系嗱，如果你收， 俾人睇到系好似俾人开过咁样啦。 佢呢个最离谱嘅地方就 系、 是，因为佢攞住呢个银包，人哋退货，你唔好理咩原因，佢唔 check 啊里边嘅。 唔系系咯，佢将卡仲喺入边，同埋你退货代表你应该系冇用过噶嘛，系咪先至退货噶嘛？佢好面有用过，所以先至会摆其他嘢。 系啦， 个袋又有积啦，个银包又有用过，咁样嘅话你都收呢一个嘅退货， 系 即系其实嗰样嘢已经有一个拗头啦。你再去卖俾人嘅时候，你又冇再檢查下有冇其他嘢入邊？呢、這個另外一個 out 圖，仲要係大牌子， 會唔會係咁樣 啊？呢、這個大牌子真係有啲失望。 佢嗰個所謂用過咧，可能就係佢想攝下自己啲嘢落去咧，可能佢就攝到半發覺，哎呀，原來唔夠位攝嘅喎，哎唔要啦。咁嗰人就自己大頭蝦，冇攝翻張身份證出嚟。 但我見過咧，特別我要攞嘢去退貨嘅話咧，所有嘅 sales 咧，我哋成日都話驗屍咁驗。但如果咁樣聽，其實驗屍咁驗係好合理的。 啊，等一陣，我想話啦，頭先你所講話，我睇下想攝下嘢攝唔攝到，跟住哦攝得覺得唔啱，咪拎去退貨。 嗯。 咁下一个就会买咗你曾几何时涉过嗰个货品。 讲真，系咪涉一涉之后你就唔用啦？如果你咁谂嘅，我肯定你买过嘅嘢系曾经试过俾人退货嘅。 梗系啦， 系啊。不过你尝试唔敢谂啫嘛。 而家衫咧，我就觉得冇问题嘅。但系讲紧呢啲手袋，喂，我真系要真系开封嗰个系我咯，唔系你咯。 唔系，我谂呢个世界除咗私家车之外。冇一样嘢可以保证咧，从来冇人掂过嗰个新货。 你肯定呢一个系你嘅、啊、手袋系你第一手嘅，即系可能有人掂过你摆喺。 掂过 OK 啊，但系问题头先佢讲紧摄埋落去，即系话你真系打开封过嗰个包。 咁但系就算你去买嘢，有啲人都会打开咗个银包睇完咗之后掂过先至啊，原来呢一个我唔鹹啊，跟住都好合理。 唔系、 啊， 我觉得 鞋都着过咯， 系咯。其实最紧要嘅前提就系话。唔准整污糟咯，即系如果你摄完之后咧，你摄到佢爆线嘅， 咁、啊、又系， 咁我话知你 有印咯， 你喺屋企摄都唔应该接受啦。咁但系就吓，而家最谂唔明嘅就系，原来佢哋嗰啲店员咧，你话退就得噶啦，佢 check 都唔 check 啊里边噶， 系咯， 咁松嘅咩？ 系啊，定系原来佢哋嗰度嘅退货系咁样噶，退货要压张身份证喺度嘅，咁样先退，先退到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法律改革委员会发表检讨实质的性罪行报告书，提出多项建议，包括提出摒弃强奸一词，并建议一项未经同意进行的性侵犯罪行，当中包括性交和肛交等。另外又建议设立新的性侵犯罪，取代猥亵侵犯罪。以及在香港同意性行为年龄划一为16岁，而且不论性别同性倾向。法改会又建议改革一系列的集项性罪行，例如乱伦、露体等行为。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包志金的侄女阿米娜因为管有可卡因被捕，她承认一项管有危险药物罪，在东区裁判法庭被判一年感化令。裁判官对于感化官建议判处感化令感到意外，但由于被告是第一次触犯和毒品相关的罪行，考虑到他愿意配合并且接受更生、精神科、药物治疗等的安排，法庭接纳感化官建议判处感化令，被告要按照感化官安排定期验尿和接受心理治疗。阿米娜被控今年5月11号在皇后大道中80号外管有一个藏有 0.14 克固体可卡因的胶袋。香港厕所协会在过去一年巡查全港18区公厕，发现不少公厕充满臭味、地台湿滑和厕所损坏等，认为情况不可以接受。其中北河街的公厕情况最差，更加有水浸的情况。协会批评当局翻新公厕的进度缓慢，去年拨出6亿翻新240间旧公厕，但现时完成的进度不够48间。另外，协会副主席洪志权表示，本港现时男女厕的比例是1:1.5，女厕经常要大排长龙，建议政府可以在现有公厕加建女性尿兜，舒缓女厕排队问题。他说在现有公厕加建厕格，可能空间不够，

信唔信艺术细胞是可以传承得到的呢？今个星期改朝换代嘉宾，著名音乐老师 Christine Sampson 洛斯廷的女女戴晶儿。 咁我媽咪咧就心諗話：喂，你依家做呢份工，你又好似唔係好有滿足感。你抽啲時間每個禮拜嚟睇我教學生，睇下你會唔會有興趣。佢教我一段時間之後，我就有啲心慾慾想試下。 香港電台第二台， 逢星期六上午九點至十點 ，Vincent 梁學熙 Jerry 改朝換代。 火水， 哎呀！ 呢个系我哋第几次重逢啊？ 已经第一千次啦，点解第千次重逢我哋都仲未擦出爱火花嘅？ 因为有我喺度，我系防火物料，我系唔会俾你哋重逢有火警发生嘅。 真太残忍啦，火水！ 要重逢嘅就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小心使用易燃物料，火警危险就大大减少啦。我系 Gladys 李正君。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啊，八爷婆啊，你开始蒸鱼未啊？你唔好再蒸面啊，你个面巢皮噶啦。 系啊，一举两得，你识啲咩啊？我年终啊靠蒸鱼嗰啲蒸面啊，你蒸面悭到好多钱噶。 哎呀，唔怪之我肚泻咗几晕啦、啊。你蒸好鱼未啫？究竟 咩事啫？蒸紧啦，你提早好多次啊。咁你好肚饿咩？ 哎呀，咁啊汤咧，你煲好未啊？ 啊，我唔知道、啊。我一阵啊去望下先啦，唉！ 斩嗰只鸡你叫咗翻嚟斩未啊？ 叫嗰个冇叫，买翻嚟嘅啫。斩鸡啊，无端端斩咩鸡啊？我都冇买，我买鸡翼啊，傻佬。 吓、 啊！我整咗豉油鸡翼唔使斩啊。 系啊嘛，啊我孙话好中意食鸡，你咁样，哎，我个孙几点到啊？ 咦，嗱，一讲人啊就到啦，真系啊心有灵犀啊！你去开门啦，拜嘢公，我去攞啲餸出嚟啊！ 妈妈食饭，爷爷食饭， 啊，乖啦，哈，食饭先啦，饭呢，拜嘢婆饭呢。 面包好啊，嚟饮住汤先啦、啊，你咩汤都好系嘛？ 哎呀， 食啲餸先啊！阿基迪士啊，呢、這个咧今次啊嫲嫲煲咗咩啊？猪腰煲响螺啊，滋阴补肾，饮多几碗吓、 啊。女人嚟嘅补咩肾啊？ 饮多 俾我饮啊！ 系是但啦，一举两得啊嘛。 唔该晒嫲嫲。 啊嘿， 我攞啲豉油点啲响螺食都好、 啊。好啊， 好 啊。 难食，我上次棚假牙俾佢摄住咗啊，真系、啊。 你渣渣啦， 妈妈，头先你冇熄炉啊，下次小心啲啦。 冇熄炉？你个电话收唔到咩？你试下行过窗口会唔会收到啊？ 唔系讲嗰样嘢啊，呢啲啊 冇熄炉 喎，玩直自己。 我哋屋企有嗰、那个， 你真系麻烦啊。 有嗰、那个宽频嘅，冇咩？哦，讲 收唔到信息你啊？你啲激素啱唔啱啊？够唔够啲啊？ 我哋乡下系讲个熄炉噶， 哎呀， 你冇熄到个炉，哎呀，白爷婆你咁大意啊，冇熄炉啊你。 哎、人有错手一时大意啫，啊唔会有下次啊，系嘛？啊，多谢你提醒啊，基迪士。 妈妈讲起火警咧、啊，我哋公司咧下星期有个 workshop 啊，系讲作为雇主同埋员工喺工作场所应该点样做足防火措施噶。 啊，系啊，啊佢讲咩事、啊？ 你唔识英文嘅，我晓啦。 你讲英文咩？你又晓咩？ 我梗系晓啦，佢话喺嗰度做到傻嘛。啊下个星期有个 workshop 嘛，咁、 哦、 你听咗你有升职啊，阿吉特斯一定要去， 你拆老板鞋都要，你一定要听啊，知唔知啊？ 去升职试啊！ 去升职啊！系啊！ 我一定会上噶。 哦哦，诶，咁啊，嗰个升职试啊，系咪啊？学啲咩噶？系咪学点样救？咁头先你话咩防火措施？啊，学救火啊，定救人啊？ 我谂系学下有啲乜嘢系属于易燃物料，点样会起火呢啲咯？跟住学下用正确嘅方法去预防火灾发生。 哦，我呢啲呀，唉，唔玩火咪冇火咯。 有时佢老板会发火噶嘛？ 老板发火，你俾杯 coffee 佢，咪真系可以熄晒啦。 你拎入去，佢再火啲啦。 所以我唔做咯。咁但系通常咧话，即系喺嗰啲叫做建筑工地啊，嘅火警成因系有啲乜嘢啊 ？Gadis， 通常咧就好似电线负荷过大啦，喺易燃物料附近进行金属焊接同埋切割等等嘅热工序啦，工友随处抌未熄灭嘅烟头，错误使用或者储存过量嘅危险品，又或者因为工友喺工地随处放置包装松散同埋易燃嘅建筑材料，呢啲都会一唔小心有火源就辣着咗，就好容易发生火灾噶啦。 啊，呢啲嘢辣着火头，你阿伯呢个即系你阿爷咧最中意辣着屋企嘅火头啊！ 哎， 教下佢啊，吉行叫佢上下桶啊！ 你嗰啲使乜辣着啫？你系属于自然物品啊，唔系易燃， 系 自然啊！ 我系士卑士基罗啊嘛，我知道。 吓、 啊， 卑就有你份，士卑真系 士卑士啊！ 即系卑几次啊？你阿 Gladys， 我话你听，你知唔知易燃物料咧可以分几多种类 呢？你考过孙女你咩啊？ 我梗系知啦，可以分为四类，有固体、液体、气体同埋气雾嘅易燃物料。 吓，乜料啊？咩固体易燃物料？只系乜嘢嚟噶？讲咁多嘢嘅， 好似有棉屑啦、金属微粒、面粉、木糠、煤尘，可以由摩擦产生嘅静电，引致漂浮喺干燥空气中嘅粉尘燃烧，咁就会引发剧烈爆炸，造成严重破坏噶啦。 吓，啲棉粉、木糠，我厨房有啊。 你小心啲添啊！ 哎呀， 固体易燃物料仲包括有发泡胶、聚酯填塞物。啊，即系咪八姨婆你细个塞喺心口嗰啲啊？ 咩啊？你讲咩啊？我塞喺膊头啫嘛。 哦，膊头啫。哦，搞错咗。 苏打撇啊！ 仿制品。嗱，你话如果真系烧着呢啲嘢咧，大件事啦。有毒浓烟同埋毒气咧，就会放晒出嚟噶啦。 哇，好犀利！爷爷果然宝刀未老，对呢啲工作安全守则仲记得好清楚。 使乜讲？ 关键是佢嗰把刀啊，钝咗好耐。 我话你听，我后生嗰阵时候，边间大学个实验室我未去过。 你去倒垃圾啊！现时 俾你识穿咗添，嗰排需要我入去倒垃圾， 咪就 系 咯， 都系入过去啊，叫做。 咁我嗰个入过去，佢啲图书馆咯。 你有得入去咩？我问你，我问你 咩啊？ 我问阿孙女定你啦，是但啦。知唔知咩系液体易燃物料 啊？啊，咦，你啊问得好喎，我得吓，有火水，有汽油，同埋呢个油漆稀释剂系咪啊？ 哇，好犀利啊，嫲嫲，油漆稀释剂你都识？ 唉，我话你听。我啊年轻时都是烈女嚟啊，呢啲嘢，哎呀，我点会唔识啊？啊，仲有你阿爷啊，咪话去过嗰啲大学嘅，去执垃圾噶嘛，咁咪执咗啲垃圾翻嚟喺度研究，听翻嚟啊！ 我都知道咧，易燃液体咧可以向外浅，容易将火场嘅面积扩大，造成更大嘅灾害。啊，但系爷爷啊，我唔系好识分咧气体同埋气雾嘅易燃物料啊。 吓！呢啲问得啱啊，问爷爷就晓啦。气体嚟讲就咁样嘅， 就噗一声嗰啲气体， 就明火工序用嗰啲燃料，譬如石油气吓、啊，又或者高温处理、焊接或者切割用嗰啲气体吓、啊。虽然我哋成日都话点都唔割嘅，但系有时都要割嘅。咁你就要用咩呢？就要用嗰啲风媒所用嘅热缺气体啦。咁而气雾易燃物料呢？是那些有气的溶胶啦、喷雾剂啦、超声波震荡，你是我震荡的那些气雾啦啊！ 哇！你头先讲咗嗰 几十个字，真系冇乜边句系识噶。 唔系啊，你个孙女头先仲发出一个会心嘅微笑俾我。 佢、啊、笑你喺度震震震震震震咩动啊？ 系啊。 哇、啊，呢排咧即系吓喺呢个工地咧有咁多易燃物品啊，有啲乜嘢安全措施可以做到噶？系咪喺条街嗰度都见到呢啲嘢好见嘅？ 梗系唔会啦。其实咧最直接咧系要将呢啲易燃物料分隔嘅，将易燃物料分开存放喺一啲用防火材料建成嘅房间或者储存柜就得噶啦。 啊，除咗要将佢易燃物料分开摆咧，呢啲要小心要清除个热源喎。 咩啊？清热气咪饮杯嘢咪系咯，清除热源系咪即系唔可有火啊？ 啱晒啦，嫲嫲。 哦，咁啊，即系禁止嗰啲人唔好喺工地吸烟，唔好有明火。 啊， 系咪咁样啊？ 恭喜你，八爷婆。 啊 读咗35年幼稚园，终于毕业啦！学到啲嘢啊，你真系 啊！爷爷，我又有嘢想问啊！ 好啊， 我好似睇过咧，话为工友提供良好通风设备都可以有效防火，点解嘅？ 嗱，咁样嘅，你有良好通风设备咧，就可以吓将任何工序里边产生嘅易燃气体或者微粒咧，就迅速抽走，咁啊可以避免积聚达到危险嘅浓度。就冇咁容易引致火警啦。 系即系咧，两个人闹交嘅时候，闹到火冚冚嘅时候，系分分开开，咁啊畅通下，咁咪唔会再咁嬲，系咪咁咧？ 系啊系啊，我明啦，即系同保持工作地方整齐清洁一样，经常清理工作地方同埋啲机械设备咧，咁就可以避免到碎屑同埋尘粉积聚咯。 啊，乖孙啊！除咗呢啲安全嘅啊措施咧，工地啊，系咪都会有一啲叫做紧急应变措施噶？因为你知噶啦，意外意料之外，万一发生火警啊，工友即刻可以做出呢个正确嘅处理步骤啊嘛，系咪咁啊？ 良好管理的工地呢，就当然会设立一些火警紧急应变小组去执行紧急处理程序啦。紧急应变措施呢，就主要包括制定一些火警指示啦，安排疏散程序啦，购买紧急应变设备啦，同埋妥善保养这些防火设备等等嘅。 啊，听落又几好咁样，好完善，好 perfect 啊！ 唔止噶，紧急应变措施仲包括有标明走火通道位置同埋集合地点。仲会有一啲多眼嘅地方咧，就贴相关资料，提醒工友要小心防火。火警紧急应变小组咧，仲可以协助火警嘅盾咧，就疏散同埋做救援工作嘅。 啊，真系估唔到呢啲防火安全都有紧急嘅方法吓、啊！有着呢啲火警紧急应变小组啊，咁啲工友开工都安心啦。哎、好似有人会照顾自己咁、安全啊！ 其实净系有呢啲应急小组系唔够噶，机构啦、主管啦、工友都有责任噶。好似机构应该为工友提供防火安全训练，确保工友清楚明白紧急应变计划、防火安全措施等等嘅事项。 啊，都啱嘅，得闲咪冇一嘢做，咪做下走火警， 轻 松下。 仲有啊，机构要定期安排火警演习。 啊，真系啊！ 啊，等工友熟习啲程序噶，有火警都可以迅速反应嘅，你唔使惊，乜都唔识做啊嘛。但是八姨婆、我们都讲了两页纸啦、有饭食未呢、 我去装啊 乖啦、哎呀可惜他未找到男朋友啊 妈妈原来你不记得落米啊所以饭煲里面得水咋 衰婆 喝住水都饱啊 小心使用易燃物料火警危险就大大减少啦！我系 Gladys 李正君。 另外咧，如果有任何关于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要投诉，可以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去到劳工处嘅网页www.labour.gov.hk 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嘅电子表格，又或者打电话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相慕已对视，知道已循环过百千次，遇见一次，忘记一次旧事。经过了日星满意，故事要寻个开始。 清一千个他，然后期待第千次的重逢，他就是 Gladys、李正温啊， 我 把声好似好似我哋觉得好似好温柔的梁静琪添，梁咏琪把声， 系啊系啊 系啊， 同埋我个 headphone 完全冇咗声，你哋做住先啊， 同埋我想话你两个系咁，依啲为我评一评反。我头先上去厕所嘅时候咧，途经办公室嘅走廊咧，我觉得每一个行埋嚟嘅同事对住我都有啲参观，同埋阴阴嘴笑。最后 咩？头先阿敬文同我哋讲啊， 头 先我哋二台 office 咧、 啊、 都出现咗个讨论区啊。 最 紧 要头先其他部门嘅同事我行过嘅时候，我觉得佢哋好似都若隐若现，或多或少左左右右嚟望一望我。系啦，个个都闻名中外嘈柴，你系边个嚟嘅？ 唔系啊，好简单一样个方法解决到嘅。你自己问下你妈妈，点解要咁样玩你啊？ 会啊， 系啦，你问下妈妈。 唔系，但我哋有啲同事佢唔知嘈柴你系边个咧，我谂住话俾佢听。 土啊， 即系嘈柴你咧，其实即系 Snoopy 嗰个 Charlie Brown 啊，Charlie 啊。 佢好嘈嘅啫。 系啊。OK。 好嗱，即系成日都话咧，公众行为咧，啲言行举止咧，啲人好黑人憎嘅，系咪？嗱， 譬如笑同事服饰啦，立乱改花名啦，都属于一种办公室欺凌噶， 又唔可以咁讲啦。嗱，总之有啲言行举止咧，系真系冇人接受嘅。 接受嘅。 嗱，而家日本咁咧，佢喺上个月咧已经咧勒令咧禁止咧，佢唔系某间公司嘅员工咧，佢就停止咗呢个行为，而呢个行为一讲出嚟咧，即时换嚟40,000+ like， 跟住话拍手掌好啊好啊，佢系 严禁性骚扰， 佢系亦都。 呼吁全球人类都禁止呢个呕心嘅行为。 严禁剪指甲。 喺 office 度。 即系讲 喺 office 度剪脚甲。 唔系。 喺 office 度。呢啲动作曾经何时？ 撩鼻屎。 都唔系。 帮人撩鼻屎。 你觉得呢个行为系好好？ 我想话呢个系咪可以变成一个专业嚟噶？ 好核突噶，如果咁样做去啊。 系啊，我想讲咧，即系如果系嗰啲会唔会系嗰啲讲是非啊之类嘅嘢啊咁样啊？ 讲 是非，呕心喎、 啊， 佢话 系 会。 即时四 同厕所有冇关 系？冇关系，系 食到成台污糟邋遢。 嗱，同你嘅手有关系。 唔洗手。 都唔不。不至於 冇剪指甲，冇剪指甲， 都唔係咁差啫。 剪指甲 唔係咁差嘅，即係總之一個動作，你會覺得哇，你唔係 我哋成日都做噶。 我冇見過你哋做嘅，因為你文明咗啦，係啦。 我文明哦，食完嘢之後攞個手嚟抹嘴， 同個嘴都有關係嘅。 攞手指去撩牙， 係啦。 估到几尽噶啦，有冇啲 tips 啊？佢成日觉得俾咗好多 tips 我哋咁样玩猜猜 人， 我嗰啲 tips 都佢唔知佢讲紧， 即系好深嘅搣嘴皮。 唔系啊，唔系啊，嗱，我讲紧咧，即系全球啊，你讲紧 啊， 即系好多人咧都有啲咁嘅动作，就系攞手指舐你嘅口水，再数纸啊，数啲纸啊， 即 系叶嘅纸啊，或者系胶袋啊， 咁大个仔一次都冇做过， 系我都未试过。 纸啊，嗰啲咁嘅动作咧，即系 系啊，系啊，通常咧都系我哋上一辈嗰啲咧，啲长辈有阵时佢哋真系会咁做， 又或者系真系，譬如你我舐邮票有试过嘅， 舐邮票我有试过 嘅，我承认， 我怀疑，唔系怀疑，我肯定，我而家都仲 系啦。 咁你谂下个邮差叔叔吓？真系 佢冇嘢噶，佢两个底啫嘛。 譬如我哋而家嗰啲邮票咧，有啲系变咗已经系一个双面胶纸 啊， 唔使再黐个嘴噶啦。 我都再舐咗咯， 因为你自己中意。 原来系黐咗啦。 佢话咧呢个行为，佢又实在太过冇人法，即系冇办法去接受。 会有臭味嘅，因为有口水嗰啲味噶嘛。 啲人好自然咧，地舐咗口水，跟住揭纸咧，等等嘢。佢话咧，图书馆管理 员最多真系会，因为啲叔叔伯伯喺嗰度咧睇报纸， 收银，佢话咧收唔系收银员舐，系嗰个 顾客， 佢就舐啲纸，咪舐啲 钱， 跟住咧就俾你。究竟佢收唔收你咧？佢收你要收啦， 有戴手套噶嘛？ 但系问题佢要俾翻，要找续噶噃。 佢有戴手套噶嘛？ 咁啊，找续俾下一家咧，咁点算？ 咁干咗啦嘛？ 可能佢好靓仔或者靓女嘅咧， 干咗冇事啊。 所以佢哋话咧呢个禁止，佢话希望全球都可以禁止用手舐手，即系舐口。所以嚟揭纸啊，揭胶袋啊，揭 我想而家舐一舐只手指嗰啲口水摸摸啊，填先咧。 系啊，留意住啦，放 lunch 嘅时候出面得14度啫，听见， 拜拜。